你你可以問下我哋。 哦 ，OK， 咁啊，一出 安排單車嗰啲咧，即係我哋做操啊，喺邊度做操啊？ 即係咪 Try Force 咁個嗰條 link 嚟？ 係喎， 我話你即 係嗰個。係啊，有個單車，我哋有個單車點點隊嘅。 你 Facebook 揾 Try Force Hong Kong 就揾到啦。 係啊，喺 Facebook。 嗱，其實而家咧，因為我冇閂到麥嘅，咁咧你招呼住啲人都得嘅，因為而家出緊。 我個聽緊嘢嘅，係 啊， 唔怕，我哋講啲嘢好直勁嘅。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咁請耐心等候。 你尋日唔記得， 而家又唔記得， 禮拜唔記得。你今日以嚟買咗半斤砒霜，後來又買咗一斤砒霜。你咁都唔記得？ 呢個 唔係百變包青天係嘛？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 我再加條鈴。咦，你又有用 Insta 啊？系你成日司机啊嘛？ 吓撞到个鬼佬兜兜尾 啊？系咩？食紧嗰阵时啊？哇，咁好大镬！ 好大镬啊！ 成日我问你喺度做咩啊？ 你睇紧嘅系首吹廿四 十几日 快将 开始， 请准备零食饮品， 系咪啊？你系咪用绳啊？ 唔系用碌棍啊？ 系啊，而家有碌棍 八尺， 系啊，好长啊，最长。 唔系， 你 净 包 两条 啊？咁好唔好睇啊？喂，八尺， 我一俾你睇啊！ 好啊。我有想過的話，如果加長啲會點咧？梗係啦，八尺梗係揈到，黐線！ 我度過揈唔到嘅，下手冇力咧，你知點？真係慘！ 就放咗少少出嚟， 今日係好出廿四，節目快將開始，請預備零四 飲品。扮曬唔怕 咩？喺邊度揈？ 飛埋出嚟！ 我一俾你睇。 你有冇拍埋眼鏡？ 有啊，梗係有啦。個眼鏡飛出嚟，眼鏡係 眼鏡㗎。 所以講自己真係睇俾人急嘅啫， 笑死！ 寫咗塊講咗，依家喺邊？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勿離開座位。 揾唔冇曬貨，揾因為我嗰部都係其實本身預佢自己插埋 iPhone 咯。 冇擋住我，揾唔到啫。share 嗰條。 嗰啲啊，三秒，嗰啲壓力佢。 嗰條喺邊？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勿離開座位。 九姑娘，九姑娘， 好不幸已经黑咗画面，喂，对唔住啊，我讲唔切，喂 ，share 都拎出嚟啦，你哋咧就可以 ，OK， 去翻度 share 俾你朋友啦， 系嘛？ 咁今日咧即系个 title， 你将我讲到咩 title 咁，咩 topic 啊？ 今日咧其实我哋咧特登上嚟咧系讲翻我哋专门。嘅話題就係單車啦，咁但係單車， 介紹你先啦， 我介紹咗先啦，好， 嗱，即係其實而家介紹都嘥嘅，因為啲人又問，因為啲人陸續咁入嚟嘅， 又會繼續再問嘅， 係咁啊，不如講一次先，問 答一次啦， 嗱，而家四十幾個，平時咧就五十個開始嘅，不過算啦， 即係我哋唔係好多人啱睇係嘛， 哦唔係， 平時嗰啲多人睇啲係嘛，講開嗰啲， 老實講，我係 Nana 咁有錢嘅。Nana 想上嚟玩啊！ 佢話：我又 未介紹完 Nana 咧，就自己出咗嚟先。自己睇而家唔係安靜。啱啱 Nana 俾個Facebook 個 tag 個 tag 遮咗添。喂 ，Hello Nana， 你今日好精神啊，朋友。喂，嗱呢位阿姚，咁上次嚟過噶啦。咁咧就上次嗰陣時，我仲喺喺筲箕灣嘅 office 嘅。咁咧 Brian Cook 啦，好多人都識佢噶啦。喺 Brian Cook 嘅鏡頭喺呢度。咁咧嗱，我趁。我再 follow 埋條 link 咧，咁你可以講下你其實個 background 少少。嗱，今日我話你係鐵男，你又有 鐵男， 即係你踩單車都係 你知要找一個名目很簡單的嘛，你有很強勁的看法的嘛，是是，所以呢我說鐵男會出沒的，就是兩個，因為一老保持神秘，是直至剛才吹雞那個片呢入廠的話呢才是人家才見到你。不過你說下你邊範或者你想說嘛，剛才說到一陣間就說跟住 cut 咗嘅，你可以繼續 啦。其實呢我哋兩個都係其實踩單車嘅，咁啊單車就是我哋專門嗰範嘅。咁阿姚呢就其實是玩攀爬單車嘅，你想唔想介紹多啲關於攀爬單車？ 攀爬單車呢其實而家喺 Facebook 成日都會見到外攀爬單車呢其實就係呢一種單車嚟嘅。 佢就比較出名啲係咪，因為啲唔踩單車或者唔識攀爬單車嘅人呢都睇到佢條片就個個都全世界 share。 但是他的確是太誇張的， 很犀利， 很誇張的、 可以給你一條link， 我看過 的， 因為零零四四有些動作特別危險的， 他叫 Danny 不如你這樣飛呢、人家正常是這樣的，他剛調彎 轉，可以是向前 的，他的腰力很犀利， 是啊，那他就叫 Danny、那就、Danny McGaskill。 那不如講一下你們呢，即是你本地呢，我見你即活動多多，尤其是、Brian 好像多一點，因為咧，我成日見到有啲咩風濕丸啊，嗰啲飛脂水啊，嗰啲 水大狗丸啊， 揾啲 sponsor 喎。你咁你有冇帶啲 sponsor？ 其實我玩嗰啲咧就大路啲嘅，就好多好多人玩嘅，就係、是、爬山車啦。咁我就爬山車有幾種嘅，咁有呢個繞圈賽啦，即係 cross country 啦，就爬山車啦。我玩嗰啲咧就落山車，就衝落山嗰啲嘅。咁即係。大家總括嚟講都係叫爬山單車，咁大路啲多人玩啲嘅，所以大家都知係咩係爬山車。但攀爬單車就特別少少，就唔係個個都知咯。所以今晚咪諗住。 其實用氣力嘅攀爬單車要強啲嘅，因為反地心吸力。 兩樣嘢嚟 嘅。嗱，因為我以我所知咧，落山單車咧，你係利用個地心吸力去攞個速度噶嘛，所以可能啲手腳啊協調要緊張啲。但攀爬單車咧，即係顧名思義，由地心吸力嘅反方向。咁咪大力啲， 同埋成架單車一抽可以跳到好高，連人連單車，跳過啲嘢或者跳上啲嘢咁樣，就講緊咁即係好高，成個人咁高嗰啲。 我見到有啲譬如我見過一條片咧，就喺天台嗰啲斜樓梯底咧，一跳跳上去，即捐出嚟樓梯嗰個位咁高，即差唔多一個人咁。 係啊，係好犀利嘅真係。 咁同埋有啲甚至乎咧，跳過大廈嗰啲咧，即樓同樓之間跳，我都見過。嗰啲係咪又另外啲超高難度危險嘢？ 有啊，佢咪玩嗰啲咯，即係好高嗰啲位置，跳過去第二度好高嗰啲就 有身啊，好有嘅膊啊，點樣行再跳啊，然後下邊離地好高啊嗰啲。技術上就佔我諗四五成咧，其實個膽量咯最緊要。 係。咁同埋我見到 信念揸唔緊就會跌落去， 係要揸得好緊嘅。 係啊， 喂，同埋本身咧，我而家加埋咧嗰啲 action cam 咧，啲 GoPro 啊，嗰啲360啊，同埋而家有曬平，即係嗰啲咩 stabilizer， 係， 哇啲鏡頭真係精彩過，即係三年就三年。 係啊， 三年前同三年後啲畫面完全唔同曬。 我哋爬山車咯，以前咧睇到頭暈㗎嘛。 係啊係啊， 而家就哇好 smooth 啊。係啊係啊。 咁佢嗰啲咧，就以前咧，除非你喺現場啦，睇緊一個攀爬單車嘅表演啦，你都好少機會會即係會睇到即有幾難度高啊。或者喺佢嗰個第一身望喺上面望落嚟咧，其實哇原來有幾危險咁樣咯。而家學你話即係多咗呢啲咁嘅 action cam 啊，細個鏡頭咧就可以擺上網啦，同埋而家有 internet 係咯方便。 360嗰啲咧，你係可以自定個角度啊。 係啦， 即係譬如我第一視線啊望咗太盤嘅，咁我睇下後面，我又可以自己喺個 browser 自己教咯， 喺個 YouTube 嗰個 drag 翻後面又得。 係啊。 咁甚至乎如果你自己得閒嘅話咧，你可以前期整咗叫人哋睇乜啊，即係最勁而家咧就係譬如我啱啱你台面頂見到 Insta 360， 係啊， 佢連碌棍都可以消失埋嘅。 係啊，哇，好勁嘅技術， 因為佢將嗰幾個 pixel 啱啱stitch 個 shift 咗， 係啊， 咁啱啱走嘅幾個 pixel。 有時我哋單車影出嚟咧，佢啲人係以為其實有個航拍係啊跟住咯，因為睇唔到有。 我上次咪等同你講嗰單意外嘅， 係啊， 我有好多 friend 咧， 我有好多呢度嘅朋友咧，我死啊！買賠幾多錢啊？咁樣，我諗即係如果真係一個航拍機借埋個面嗰度咧，我諗錢唔係錢嘅問題， 你坐下 有刑事案底。 係啊， 咁啊，嗰日咧好似我哋黑警咧分開我哋咯，因為嗰日七一大遊行咧，佢 驚我借呢個機會咧，佔領一條路咁樣， 佔領一條路， 即係要我哋 誒，大家冇喐，揾唔到副眼鏡咯， 要我哋苦肉計啊嘛， 搞事啊特登啊， 咁所以咧，如果買家就睇唔到， 好想睇啊， 但你睇佢表情先， 佢仲cut埋 嗱嗰日咧，當日咧就係一個唔知點解咁粗啦，可能個 bandwidth 問題， 碌碌一陣係啊。哇！fail， 啪一声， 睇多次， 真系眼镜都飞甩埋喎。 跟住咧就劝下人哋，真系马路唔好咁玩法。 阿 Sir 企咗隔篱， 系啊，冇错。嗱呢个咧，即系如果一而家又清， 睇到啦，睇多次，睇多次，睇多次，睇多次。唉，笑死！ 呢个好笑。 哎呀！ 佢又唔係好金啫，我見佢又唔會，你睇下佢個頭歪咗咯。嗱，你而家睇翻佢都係熟啊熟啫。 我諗下咧，即係假如咧嗰架航拍機咧， 哦好大鑊啦， 面都花埋， 梗係啦， 真係好笑， 針噶啦係啊。 係咯，咁所以咧真係執翻身材，好後悔。 我中意嗰啲， 好懊惱。嗱，即係唔知有冇朋友睇，即係我諗你都有朋友睇過嘅。咁咧嗱，而家咧我哋哇，今日好多好踴躍，比我平時咧，我平時講到牙血都出埋咧，都係三五個留言嘅啫。但係今日咧得幾十人都咁多人咧，咁啊真係因為有嘉賓喺度啦，好明顯。 Say hi 先。 哎呀 ，say hi 先啲，可能啲開波就25蚊，哦唔係。喂 ，hello， 嗱呢位小朋友咧， 美林点解有通知但未开始嘅？ 哦，因为我识错咗。 即889画头仲系写星期一， 系咯，改翻啦。啊，呢个未改喎。 Please vlogs hi。 Hello。 Ice Wolf plays vlogs ok 啦，现在美林喺。 Hello， 美林好似好热闹。I'm Zuka 64，大家好。 Hello。 小矿海，迟 no no hello。 Hi。 未开始了吗？Ice Wolf plays vlogs to I, Black to Hello, Marco Hello, Raymond Chong Hello Man, JJ, Lance Rotum, 你好，今晚有两个嘉宾啊 ，Jackie Chan等紧你嘅嘉宾，Angel Liu探长好 ，Plays Vlogs Stream 慢咗两拍 ，Kevin Up to Brown 大家好， 你好 ，Angel Liu 这对嘉宾上次好好睇，Nicola 我上次讲鬼故， 啊系啊，记得我上次讲鬼故系， 探长好，嘉宾 Antonella 好 ，Kevin Up Hero Hello 大家好 ，Black 同嘉宾系 Logitech 男主角 ，Angel Liu 记得我真系， 好精彩， 黄 光嘻嘻。 好靚女啊！嗰次 係啊， 你講嘢練，馮紅 title 冇寫入紙， 香麗 開大家好，四開就瞓 ，Mother 135 High Low Time and 嘉賓 ，Nicola 有寫入紙啊 ，Ice Wolf plays vlogs 上次沒有睇直播，因為好早瞓咗 ，Resputin Watch Site 港幣25元 ，Sunshine Hello，Resputin Watch Site。Mother 135，我哋冇得睇 Say Something 0200 Create a channel to join the chat。 乜嘢 啊？ 奶哥 哦， 乜嘢冇得睇咩？有人话冇，我哋冇得睇啊？点解咧？ 点解冇得睇啊？ 系咪惹得滞咧？喂，咁啊，我见到 Candy Chan 咧新嚟嘅系嘛 ？Just join in。咁咧有耐唔耐有啲朋友生面口嘅，咁咧好多人咧就话。平時都有聽 archive 嘅，因為咧有位網友咧幫我咧將我哋嗰個 archive 咧擺咗一個地方一個 host 嗰度，咁跟住咧就 share 咗個網台 app 啊，咁咧所以好多人咧喺網台 app 度先識我嘅，咁跟住咧我成日都鼓勵啊，假如你聽緊網台 app 咧，假如你又聽到我呼籲咧。希望你逢星期四晚咧就入我個 page 嗰度咧，我就會吹雞，就嚟翻呢個 channel 嗰度。咁你 subscribe 埋咧，你每次都知道幾時 live 噶啦。咁咧正常咧就星期四夜晚 live 嘅。咁我 run 咗兩年幾咧，我試過兩次啊，做唔到嘅啫。咁所以咧，即係盡量都做啦，因為有好多人喺度等噶嘛，即係唔係好多，但係十零個都開心嘅。 咁嗰次 十 零個定個個等，完全 哦唔係，我喺街都有 講緊句 嘅，即係話翻喂要開工喎咁樣。有時去飲啊，或者喪禮啊，或者喜宴啊，嗰啲就真係冇得推噶嘛咁樣。喂，咁咧就今次咧就真係好高興啦，因為我成日都諗住揾你上嚟，因為上次咧意興闌珊。 上次你記唔記得我哋講完之後咧，講到唔捨得走。 係啊，講到最尾仲興起添， 講咗少少鬼故嘅。 因為你無端端開咗個話題咧，話我不如講童年啲嘢食咯，明星點心面啊咁嗰啲咧，我而家落到街仲講緊嘅。係啦，咁嗰次因為之後咧，我又忙啦，你又可能有賽事啦，咁啊停咗排。咁雖然今次咧，我哋唔會預備講明星點心面嘅，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講啲同 diet 有關嘅嘢啦。 OK。 咁咧，因為上次我同你咧，即係我都係仲係食緊澱粉嘅。但今次咧，原來我同你都唔係食緊澱粉啦，啱啱先知道。咁咧就阿姚咧，你見到佢好明顯就繼續食澱粉啦， 繼續長大緊我而家。 係啦，即係繼續好似嗰啲水底嘅生物咧，無限大嗰啲咧。阿姚又進步緊啦呢個。咁咧我係發覺咧，原來咧喂，我本身咧我同阿監仔咧都係 keto 友嚟。就好孤獨嘅，有時出去食嘢咧，就俾人問長問短咁樣。即可能呢度有人唔知咩叫 keto 咧，就你先問啦。咁專登我就唔講，因為我平時我都有講下嘅。咁咧，所以今日咧主要上嚟講，係咪講鬼故先？好似冇啊。 鬼故上次都講咗， 都講咗啲嘢， 都講咗啲。 咁啊，可以講其他嘢就冇咁悶啦。 冇錯，今次咧，我不如講你哋呢排嗰啲活動啦。嗱，因為我見到阿 Brian 咧又拍緊劇係嘛，定係電影嚟啊？劇嚟嘅，咁咧你又做消防員，我見到 港台無線劇。 哦，港台 就《火速救兵》第四拍第四集，因為第二集我都有份嘅。 哦 ，OK。 咁啊，隔咗第三集，而家第四集咧，我就調咗去第二個局。 嗯， 個消防 劇情嘅 係啦，劇情係啦。 咁你本身會有冇畏高嘅？ 冇噶。 哇，你又好 係啊，我 OK 嘅，你有㗎？ 我好畏高。 係咩？ 我直頭畏高畏到咧，因為我做僆嘅時候咧，我幫人孭住個 beta。以前的 beta cam 咧唔係攝影打落去架機嘅，知唔知啊？嗰啲係 U-matic 機嘅電視台，係仲要孭一個 recorder 嘅。 係 咁咧，cam 還 cam， recorder 還 recorder 嘅。咁我做僆嘅，梗係幫人孭個 recorder 啦。咁咧，我做嗰間 上去咩？ 係啊，做嗰個 crew 咧係幫一間英國嘅 PR 公司做，佢專係做啲基建啊、貨櫃碼頭啊、船澳啊 呢啲係啊，就要 咁我翻工我唔知做呢啲嘅，總之好有興趣啦。哇！點知有一次第一次做船澳咧，個船澳裝滿曬水嘅時候咧，你出咗個橋嗰度咧條 V 型最尖頂，即係上船嗰位，你見到水面都唔好，即係好似海邊咁啫。跟住要拍一個 time lapse。 就放曬水， 哇！ 哇咁高， 我驚到咧，我成日踎咗地下，即係喐都唔敢喐啊！嗰度十廿幾樓 啊，係啊係啊， 水底唔深，十幾廿樓咯。你諗下架船個 排水量好深， 大輪船喎，仲要。 係啊， 咁嗰次驚我即係即刻唔想翻工啦，但係冇理由咁衰仔啊！ 嗯， 即刻學嘢， 即刻想射波。 係啦，咁點知大鑊仲 舒服 啊？大鑊仲大鑊啊！ 系 上貨櫃碼頭嗰啲 engine 個車， 勁係啊勁， 然後架車喐一喐咧，上面哇咁樣咯， 係咩？ 即係因為啲鐵咧有 磨到，係啊會㗎係啊。 咁但係上到去你未揈嗰個擺斗擺，起碼都五六尺㗎，好多人驚。同埋上面嗰嘢揈嚟揈去咧，你又驚佢翻到你個頭咧。我去啲好高嘅位，哇！我嗰次我真係要辭職㗎。我仲要發咗成個月噩夢啊！喺啲高位發夢，喺懸崖啊，驚到咧，即係呢啲唔知有冇得醫啊！真係，即係醫唔到。 畏高冇得醫 喎。 畏高唔知喎、 啊。因為我發夢，我耐唔耐都嚇醒啊！高嘅地方，例如無端端身處一個懸崖啦、啊，即係好似有個電視劇，跟住聽緊電話未單手咁樣。系飞鹅山， 即系一死二射天 啊！成日都喺嗰度嗰啲地方， 唔知系咩？ 即系总之无线好流噶嘛，唔影嘅镜以为你睇唔到。咁嗰条友仲可以单手，仲可以打个电话求救咁。 系咩？ 边个拎个电话？ 阿扯！ 但系其实踩住个地噶嘛。你有冇呢啲咁嘅哈碌声？你哋 有时就镜头， 但系都绑威亚噶嘛，高位系嘛？ 唔係，我哋就冇乜去啲咩高位嘅， 即係個劇 上嗰啲通落嚟咯。 哦，嗰啲冇高， 嗰啲冇高啫，係啊，一兩層樓。 咁後來到咗我聽講嘅， 唔係嘅，我哋有時我第二集嗰陣時拍跳樓，有人跳樓，咁我哋消防員到咁樣咯，咁嗰個真係堅喺個屋苑嗰啲天棚度拍嘅。 咁你就 咁就我就唔會話即係要保威啊度特別嘢，但係就 有。 系啦，喺度劝佢啊，咁我就系企入少少嘅，所以我 OK 嘅。 通常都劝啲靓女咁样。 个靓女就系跳楼。 哦，个靓女反而唔惊高。 咁我哋就系啦，就呃佢入嚟咯，就唔系呃嘅，即系劝佢入嚟咁样咯。但系讲啲嘢之后就即刻捉住佢嗰啲咁，但系就有个 即係特技演員啦，咁就睇上嗰啲係啊，咁就真係咧收埋曬喺件衫裏邊就有威亞咁樣嘅，咁佢就撲去跌，係啊跌一跌扮曬，但係嗰度其實跌一跌出下邊咧仲有一層嘅，係啦，但係都高㗎嗰度。 喂，但係最慘咧，即係遇到呢啲高嘢咧，我唔單止自己驚，我連見到人我都驚嘅喎。即係你哋冇呢個經驗，你都唔驚高㗎嘛？你高點攀爬單車啫？ 系咯，你唔怕高嘅系咪？即系讲紧肩高嗰啲。 我玩攀爬单车之前系玩跳水。 啊，系，佢系港队嗰啲青年嗰啲军跳水噶。 真系铁男啊，冇写错。 真系好高跳落嚟。 咁可能 我唔记得咗你跳水。 海洋公园嗰啲算唔算高啊？ 海洋公园癫得滞嗰啲。我啲十米台，十米咪你九龙公园见 十米 见最高嗰个咯。 其实唔系，我成日觉得咧跳水咧系你望个台唔高，但系你上到去就知高啦。 你知有一次去四叠潭啊，大浪西咧定三叠潭啊， 跳崖 系啦，个个都跳，得我一个唔敢跳，好衰上噶。即系中学嘅时候 就跳咗， 咁咧嗰个有困我，诶、哎、你以为高，一上到就唔高噶啦。 上去就一望 噶，咁上到哇，就个口干晒，讲唔到嘢， 干晒。 咁咧，跟住咧，哇！成即係咁衰，啲下面啲人喺度，喂跳咯咩啊廢柴咁樣，啊死啊跳啦！ 冇嘅，個個冇得魚噶嘛， 你知其實跳落去嗰個秒領嘅啫，我諗 係啊，好快。 但係其實當時好似 幾個鐘頭， 好似 bullet time 咁嘅節奏。哇！之後驚捉咁耐，跟住咧有條友仲困 你游水 OK 嘅， 我游水 OK 啊，你好驚啊！其实好简单嘅，你跳多次就唔惊。 你啲 friend 谂住困到你一夜。 我有啊，其实我都想克服嘅。咁我听下 up 咧，又上 你大镬啲。 最惨个三叠潭都落唔翻嘅。 哦，系咩？ 你即系你徒手冇鞋冇剩，你爬咗上啲石又好尖又剩，你上 唔会褪翻后落啊？ 落唔到嘅直头。咁我第二次我真正后悔啊！ 第二次上咗去第二次。搞错啊！真系 喎， 啲人真系单纯， 即系 领大镬， 跳咗一次，第二次应该冇咁惊。 唔系，仲惊 你？唔系佢唔系啊？咁佢唔系 no， 你唔可以 normal 咁谂噶嘛？ 即系第一次有冇咁样搭镬金先？ 冇，我唔敢插嘅，我就直上打桩直落。 佢话冇水花，喎，系咪 OK？ 即系我唔惊啲水啊，我系个惊个高个感觉。 诶，落嗰下系咪？ 系啊， 系啊。你咁嗱 ，OK。唔好讲系啦，我啱想讲，唔好讲好高嘅地方啦。咁过山车你唔系好高啫，但系你离心嗰啲咁。 当我大个咗，我解破咗，我克服到啊。 系咩？ 但我唔系唔惊咗高，因为有一次咧，我去英国有个嗰啲货仓咧，有成十层楼咁高噶嘛。英国嗰啲管理系统啊，即系巴曲嗰啲管理系统，人哋好劲噶嘛，成个 London 咧都系一个中央嘅仓咧，有啲机械手猪走咗十六千蚊嘅落嚟，咁啊净系可能一包茶包咁样，即系人哋系用呢啲咁嘅嘢嚟做零售嘅，即系嗰个叫做咩 chain management 啊，即系巴曲嗰个，咁咧入到要拍喎。我死啦！唔係要我跟住嗰個 跟住 上去啊嘛，係啊。 咁呢個係啊，好精彩啊！你嗰陣時又冇而家啲高鋪咧， 石頭機好高。 咁我硬骨咧，將個腳架棟喺嗰度，揾個拉扎帶扎住嗰個，有 crane 咁樣 crane 上去啦。咁咧，我發覺如果我全程望住個翻打，咪冇事咯，冇立體感噶嘛。咁我即係及住翻打，揞埋啲眼。 係 果然真係咩事都冇，一啲都唔驚。 哦， 因為你當自己睇緊電視。 咁你有體感噶？ 睇感好少，因為好慢嘅。 哦， 你死都唔望得噶啦。 其實你話有冇得醫咧？我喺度諗緊，唔會係藥醫咯，係要見嗰啲心理醫生或者嗰啲咩催眠嗰啲咧嚇，即係嗰啲咯。 我僆仔喺太空館睇過嗰啲3D 電影嚇，應該 即係嗰個天象廳。 係啦，咁咧就係一架爬山车喺座山度飞嚟飞去，咁样就喺度好似好无嘢 啦。因为包晒你所有。 系啦，佢张凳有少少喐嘅，好少睇咁嘅啫。我真系晕车浪咯，跟住头晕想呕 咧。俾你 fix 咗啊嘛。 系啊，跟住一望翻地下咧就，咦，完全突然间全部醒晒，唔想呕，唔晕唔成，跟住就成套嘢都望住佢地下，冇再望住。 啊，你嗰阵时都惊噶？ 晕浪， 嗰阵时系体质上。 系啦。 我車路有一次就係咁嘅經驗啦，我同我媽 咪係咪個 mon 同個凳唔吻合啊？ 唔係，所以太吻合啊，就係 太大啊， 太似啦嗰度， 即係超過180度都係嗰啲喐緊嘅嘢啊嘛。 佢如果仲有啲汽油味出埋嚟咧，我諗嘔咗啦已經，仲似應該。 我有一次同我媽去環球片場啊， 咁咧佢其中有一套戲咧，咩地心探險咁嘅，咪成架車入咗去個山窿度，哇！跟住山窿又轉嘅， 轉 又 成嚇， 哇！點會全部撳住曬？跟住就我阿媽，喂，你冇嘢㗎， 咁佢點啊？我望住個地下， 咁搣埋出咪得咯？ 係啊，就唔會有睇到嗰啲，係啊，咁就咁企咗喺地下咯，係冇事，係啊，啱啊， 醒到爆，即係我真係遺傳唔到阿媽啲嘢，我咩事打交啫嘛？喂，係啊，咁咧，喂，想講啊，咁阿姚咧。即係你嗰啲單車嗰啲嗰啲 event 咧，點解好少人洗版？佢嗰啲我成日見到，因為佢嗰啲可能係 sponsor 大啲啊，紅牛啊，同埋 大路啲嘛， 仲有間中國嘅唔知咩品牌啊，就 sponsor 噶嘛，係嘛？ 紅多 噏唔出啊！即係嗰啲名咧，即係所以中國嘅品牌渣就咁解啦。你抌咁多錢都噏唔出㗎， 唔係 即係 DJI 就勁啦，即係真係人哋識 marketing 咁啊，都係大陸嘢啫。咪就係所以話咧，即係勸下啲客咧，錢係要識用嘅，多錢冇用嘅，真係 都 係 嘅。 即係你成日揾啲 friend 嚟做，應該揾我啲咁嘅公司咧， 比如華為咁樣咯。係，擺到明我係大陸牌子，但係咧同你 iPhone 嗰啲，即係譬如啲，係啊，攣過係。 不過冇得傾嘅，成日都係跟人口水尾，即係呢個冇辦法。 佢其實我覺得佢正咯，呢啲公司，因為咧。佢唔會特登諗過即係西式嘅名字啊！佢淨話我大陸去華為咪用翻華為個名咯。 即係呢啲有信心嘅表現。 係啦，有信心，我覺得係啊，呢啲有信心表現。 其實 DJI 佢唔會話整個都係以為呃咗你鬼佬。 其實DJI 係 大疆， 係咪 大疆啊？哦，即係大嘅疆界。 但係用翻個 abbreviation DJI 咁樣， 冇錯。咁其實我覺得 飛魚踢低啦，飛魚 係啦，我成日都讚賞咧某啲大陸嘅牌子咧，即係啲人成日以為我咩都彈，其實唔係。喂，人哋咪真係自己孭起呢個 R&D 嘅責任 啊！ 即係全世界都冇人做咗先，你又走去做咁嘅嘢。即係但係其他大陸牌子咧，多數都係抄人咯。華為都係差人，所以我欣賞 DJI 就多過華為咯。其實就咁唔 係，其實係啊，即係外國冇嗰啲以前嗰啲航拍嗰啲咧，科技好落後，唔好得。 因為嗰啲係軍事同埋間諜嘢嚟㗎嘛。 佢或者鋪起曬。 其實我睇過呢個 story 啦，其實咧係一啲蘇聯嘅間諜咧，喺瑞典，因為瑞典有份研究航拍機嘅，好耐之前。咁啊，係其實美國嘅資金嚟嘅。咁跟住咧，喺瑞典又偷咗翻俄羅斯。跟住咧，其實咧，航拍機咧最值錢係咩部分咧？就係嗰粒 chipset 咧，就幫佢平衡嗰幾個掌啊。係 啊 係。因為咧，你個佢裡面有個陀螺儀嘅，即係長期保持平衡嘅陀螺儀咧。咁咧，嗰幾隻掌嘅協調咧，你歪呢邊咪呢邊大力啲，歪呢邊大力啲。咁不停咁樣。 即係有風有大風吹， 即係每秒有好多個指令咁樣，多到好密嘅。咁所以變咗 all the way 都係保持到平衡。 嗰個先係最。 佢係最值錢就係呢個嘢。咁但係佢係一條數學嚟嘅啫嘛。 其實。 咁俾人塌咗。咁你 assign 翻啲力俾嗰八個掌或者四個掌，就有啲八個，有啲四個，六個掌，咁你咪可以做到一個好穩陣嘅航拍機咯。 其實以前萬幾蚊變到而家幾千蚊， 以前 去到而家七百幾蚊都有呢啲咁嘅科技啦。 Inspire 嗰部幾萬蚊㗎，係啊，咁而家係咯嗰部 T 字頭 T 咩嘅幾百蚊嘅， 係啊 ，Spark 都已經好平， 都平啦，叫做係啊，但都已經有呢啲科技啦。 咁所以咧，即係普及咗啦。 仲要加埋其他嘢，錯你話真係佢自己做嗰啲 R&D， 加埋嗰啲咩 obstacle 即係 avoidance 唔會撞啊嗰啲係啊好多。 嗰啲係一個車，即係車嘅雷達嚟嘅，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嗰度唔係新嘢，同埋 啲哔哔哔哔哔， 係啦，同埋一個 cam 頭嗰個 stabilizer 咧，就同地面我哋玩緊嗰啲，譬如 佢叫 sonar 咯 ，sonar 係啊，嗰啲聲納嗰啲， 係 好似兩樣都有嘅， 係咪？係啊，兩樣 好似有 infrared 又有嘅，即係總之有幾高科技嘅其實，但係我都炒咗，因為咧佢咧前有後有。下面有 上 面冇， 上同埋側邊都冇，即係六個角度咧，有三個都冇。 咁 你打完 track 咧，啪落咗棵樹度。 我有好似有個 friend 有咁講， 係 啊，佢話係啊，側邊冇。 慢慢啦，咪你幾千蚊買到咁樣已經好抵嘅啦，大佬。你諗下，你買部汽車都係得兩個啫嘛。 嗱，加埋 GPS， 佢自己識翻嚟啊。係 嘛？係。 即係好多呢啲嘢咯。 不過有風險嘅，因為我有朋友有部機咧，又係。set 咗自動導航翻屋企咧，有35% 嘅電翻到嚟嘅，計過曬。但係突然間逆風啊，睇住個機，唔夠力，翻唔到嚟， 咁點啊？ 咪跌落海咯！ 哎呀， 真係大鑊，睇住佢死 咁 咯，係咯。喂，咁啊，講緊呢啲科技咧，可能有好多朋友 即係都唔知道我哋講乜嘅。咁不過我哋講大路啲啦，講體感嘢不如嘛。 係都好啊。 咁我哋講體感嘢之前咧，我哋讀一下啲留言先。咁頭先讀到呢度嘅進階，咦？但唔係好多人留言喎。我哋一攆嘴摩打嘴咧，佢哋就唔係好留言。 俊介 ，Hello 探长 ，Hello 两位嘉宾，恒浩每次都有四个 like 准时过翻工。Angel 话无得睇你航拍机炒机。俊介上次讲零食，好有回忆。Kenrick 峰，我有睇你火速救兵。 哦，有睇，有观众。 Site 五个 like 秒。白君浪坏，恒浩套剧几时做 ？Jack Chan 几时做歌剧 ？Jack Chan 言，嘉宾请讲一讲。Jack Music MB 邓武色 ，Hello， 喂咁啊 ，Rosie， 喂咁诶，套剧几时做啊？你答 诶，九月头拍完， 哦， 咁你觉得咧？应该 cut 埋， 等埋喺两个月到啦， 系咪啊？ 系咁上下。 So maybe 如果九月头咪年尾年头咯，系咪？ 系十一月啦，当系咯。咁你睇住第二集先啦， 系啊， 第二 season 先啦。 有啊，上 YouTube search 啊，系啊，《粉色救兵二》咁有啦，系啊。 我即係其實我對阿姚嗰啲單車有興趣啲， 因 為咧 係咩？ 因為我比較唔了解嘅，因為咧落山單車咧個 concept 就比較簡單， 係啊係啊，多 條路徑誒迂迴啊 ，set 死咗你講時間嘅啫。 盡快落 最出名就係墨西哥嗰條徑啊嘛。 哦，係啊，個個睇 Facebook 上車啊，又經過啲屋中間咁樣，唔知嗰個人即係俾咗幾多錢嗰個人話：嗱，呢今日咧你租間屋俾我，淨係個廳啫，咁呢對門入，呢對門出咁噶嘛，好得意，係好正噶。 即係嗰同埋嗰個貧民窟咧，就比較 organic 啲。 係啦，同埋好窄啊啲路，好精彩。 所以個畫面咪靚咯。咁但係搖嗰啲咧，即係佢哋玩法啦，又難理解啦。我即係我一個咩都唔識嘅唔運動嘅人。係。咁同埋點為之高分啊？即係個賽例係點嘅咧？ 係你解釋下，有比賽嘅。 比賽就即係你想象下，前面嗰條路有架私家車，有嚿大石，有啲樹，有啲木桿， 即係好擺好多障礙物。 area 裏面都係個路線嘅， 係啦，係啦，就擺咗，但係好多障礙物，好似條街咁啊，又要過嘅的士，但係唔係話過係要成的士頂咁樣過喎，係啊， 係啦，咁就要你擒過去咯。咁嘅單車咧，咁好多時，譬如你踩單車都會噶啦，你失平衡，你會只腳跌落嚟踩到褲腰嘛，係啦，就會扣分嘅。咁有五分俾你去扣。咁如果你兩隻腳同時掂地嘅話咧，就 foul 噶啦。係啦。咁同埋咧，基本上每條賽道咧，佢會有兩分鐘時間限你要玩曬嘅。咁你過咗嗰兩分鐘點算咧？我冇記錯，應該係十秒鐘就扣你一腳，因為我好耐都冇俾過賽啦。 OK。 而家因為都有少少啲例改咗嘅。 咁有冇啲 icon 嘅人物咧？ icon 介紹翻俾啲 Danny 啦，而家最出名噶啦，其實無線嘅新聞都有播過佢條片嘅，知唔見過 ？Danny McGaskill，Danny McGaskill 係啊，好橋口， 係咪啲啊東歐人嚟嘅係嘛？ 英國嚟嘅， 都咁棘口。 你可以 share 條 link 出 嚟。OK， 好，大家自己揾下話俾我知。喂，咁同埋即係嗱，以前咧係咪個 Tony Hawk 嘅咧？ 哦 ，skateboard 係啊， 係咯，即係佢係一個哇，就 game 又出賣啊，成噶嘛。咁如果所知。game 有冇呢啲咁嘅 等於佢嘅人咧，係咪啊 ？Hans Ray， 即係以前嘅年代就比較好出名啲嘅，係咯。 應該 Danny 我諗出名， 佢勁啲 嘅。而家可能個， 但係就 new school 嘅 Danny 係。 Internet 而家太過發達，所以發到成世界都好容易睇到。 即係個資訊好爆棚。 而且 Hans Ray 都係睇錄影帶啫嘛， 係啊， 冇就冇㗎啦。係 啊， 係係。喂，咁香港有冇呢啲公開嘅比賽，或者有咩地方係玩到咧？ 玩呢就其實都係好似踩滑板啊、踩嗰啲咁啦，即係阿 Sir 唔做你就唔做你咯，即係做你佢要拉你點都拉得你，冇燈冇剩冇響安點都拉得嘅，咁即係你俾面阿 Sir， 阿 Sir 俾面你咯。咁 即 係 都係地下秩序咁嘅啫。 係啦， 其實香港呢表演到我哋。 嗯， 精彩啊嘛，所以又去好多商場啊。 因為點解話好似冇乜人識咁樣呢？其實攀爬單車香港差唔多式微噶啦， 式微添啊， 係啊， 即係你細路仔嘅時候開始玩到而家式微， 係啊，我玩咗都真係起碼廿年啦。咁以前頭十年即係最輝煌時候啦，最多人參加嗰陣時啦。我諗其實每一區都即係當屯門區、元朗區、沙田區每一區，我諗有廿。 廿零三十個至四十個，甚至乎屯門、天水圍、元朗係好誇張嘅， 已經係好多人， 成百幾人玩嘅。咁每次聚會或者夜晚，我哋可能誒嗰陣時又冇手提電話，即係可能嗰陣時都未用 call 機嗰種， 係啊係啊， 都唔使點 call， 打喺屋企咯， 已經打喺屋企， 今晚約定啦， 甚至唔使打嘅，每晚七點零八點喺個公園嗰度咧，就已經百幾人坐曬喺度誒吹水食飯咁，然後就開始 一隻火箭炮， 係啦， 一支千人箭， 咁啊開始玩咯。咁嗰陣時就多比賽嘅，但係玩到而家就即係以前玩開嗰啲啦，大得嘅都大，即係都翻工做嘢唔踩。新嗰啲僆仔又可能有啲咧中意玩打機多啲，我覺得運動真係少啲，即係心態唔同啦。咁其實而家我諗數手指香港，我諗應該十零個人嘅得 翻，咁少 十零個人，仲要係唔係話成日踩喎？係十零個人有啲 keep 住部呢啲單車啫喎，係唔係踩嘅？ 咁單車嘅 config 本身有咩唔同咧？ 最容易認就冇張凳啦， 冇凳嘅，咁個凳個位係咯，棍因為 直頭 乜都冇， 都好彩， 因為都好彩。 如果唔係彩礦嗰度， 唔係因為你要跳得高嘛，所以唔可以有張凳頂住，同埋佢哋唔會坐噶啦。 係咁嗰個個 step 嗰度咧，有冇嘢包住唔使嘅？即係隨時跳車可以要。 哦誒，平搭嚟嘅， 但係嗰個搭就好誇張，啲暴收器咁嘅。 哦，有啲似嘅， 即係要呢啲係唔會散嘅， 就傾過嘅呢啲 係啊。一剔劏， 一嚟咬鞋底咁啊，本来 一下劏落去嗰下咧， 咁就几十针噶啦，都连。 哇，系啊，你试过啊？ 呢度咯， 即系连咗几廿针噶呢度。 呢度十六针咯，连咗 好多， 应该系连完好翻几年后又打多次，再连十 好痛喎，因为比较骨。 系啊系啊，呢个上次喊穿系最痛啊，我都叫少噶啦，好少。系啊。 喂，咁但系我觉得就怕诶挨痛系咪即系最基本？起码你唔挨得痛，你唔好玩啊，可唔可以叫人咁？ 又唔係嘅， 應該唔係捱得痛，係整親之後要捱得屋企嘅壓力。 哦，反而係咁。 係啦，即係佢唔同啊，去外國家庭，即係你點跌嘅阿媽老豆話，都起身再玩過啦。香港咧，你以後唔使自己再點。 啊，我嗰代又冇嘅，我媽就比較蛇骨啲，我老豆咧就完全唔理嘅，因為我老豆係軍人嚟 嘅。哦， 小兒科啦，食只曱甴俾你睇真唔得啊！ 如果係我，你打俾我睇啊，只腳。 唔係其實係嘅，外國譬如。即係啦，啲家庭就話啊，你好返咪再俾心機囉。 係，我有個 但香港家庭會話，唉，你踩咩單車啊？你搞到咁樣讀好啲書啦，單車搵唔到食。 即係啦，最主要搵唔到食。 係啦。 但假如搵到食呢，啲面口變曬㗎 喇。係啊。 即係如果你又踩單車搵到食 呢。其實有啲故事我真係冇乜講過俾人聽，喺呢度講下。其實呢，我啲即係我啲親戚，唔係我有啲即係我啲親戚啦。咁我細個嗰陣時咧，其實一路至到去到，即係唔係話好細，但係即係讀書，咁你可以繼續即係譬如讀上去啊，或者做啲咩，係啦，咁就我就一路繼續踩單車啦，咁啊成日比賽嘅 OK， 但係咧就譬如我有啲遠少少嘅親戚，即係譬如係啊啲係啦表嗰啲啦，有時啲表弟都講翻話，我即係另外外嗰邊啦，就佢哋都叫我唔好群你咁多啦，係啊有噶，真係自己嘅。但係先，等下聽埋個故事先，就話係啊，因為成日掛住玩，咁樣就又冇揾工嗰啲咁樣。咁嗰陣時我其實都係仲踩緊 ，and 都唔係我表姐細過我，其實都係讀書，但係我諗佢屋企人話啊，你俾心機讀書啦，唔好有時佢又跟咗我踩單車，咁健康啫嘛，有時踩下單車，但佢哋就覺得喂，你唔好沉迷咗落去啦，即係你讀書還讀書讀好啲，就係咁。 好多家長會覺得前途似咁噶嘛， 係啊， 就咁噶啦。 But 嗱，我未講完，嗱呢個就係嗰個 twist 啦，個故事。我去咗亞運，攞咗個銅牌。香港新聞即刻播啦，係講緊播下婦女薪資嗰啲咧，無端端 cut 咗，即刻話香港攞咗第一個牌啦，因為我係攞第一個啊，所以呢樣嘢都有啲 special。 咁即刻變 就話就全香港都識我啦，就呢個Brian 會攞咗第一個牌放香港踩落山車嘛，咁我翻到嚟之後咧，咁啊又慶祝啦，政府嗰啲啊，又或者同特首啊嗰啲，係啦係啦，嗰啲西裝嗰啲 ，and then 翻嚟咧 ，and then 嗰排咧，我表弟就同我講話。佢哋咧，即係我表弟咧都唔中意嘅， 好 proud of 你 嘅，係啦，我表弟都覺得睇唔慣，佢都話 一中學佢踩單車咪好咯， 係即係類似咧，即係話 嗱，你睇下你有啲你成就幾好咧，即係你跟下學下去啦，你咁樣。佢話：，主嗰陣時一時一樣咁。係啊，大人真係英明，風吹邊邊就擺邊邊。 你講咩啊？ 即係係咯，即係變咗講嘢係完全係啦，即係好似當以前冇嗰啲嘢冇講過，就話啊，嗱，你睇下佢幾叻，咁你學下佢啦，做人嗰啲咁樣。 哇，做人添啊！ 即係類似啦，即係話 提升咗層次， 即係俾心機啊嗰啲嚇，你啊學下你表哥。係係啊。轉曬咯， 跟住你有冇喺個袋裏面咁？ 其實如果我表弟睇到咧，佢會記得呢件事，因為佢自己都覺得成班友 所識長啊，真係咁樣點教點化我真係。 你其實你咁樣咧，俾個僆仔睇到你咁樣做一個咩榜樣？ 其實 因為佢知㗎，佢點會蠢嘅咩？ 咪就係投機咯。 誒啲 teenager 你知係啊，啲 teenager 你知你做啲咩？你之前咁樣講，而家咁講，佢會識㗎嘛？ 無獨有偶咧，我有個親戚咧，就係勸佢啲仔咧，千祈唔好嚟玩啊！呢度乜都拗啊！咁可惜我未有成就啊！喂，如果拗成就，譬如可能我有， 係會話 可能有我有開棟篤笑咧，啲人要排隊買飛咧，就可能又唔係咁。 又另外一樣嘢㗎啦， 好現實嘅。 係啊， 咁所以咧，嗱呢度趁呢度有個細路仔咧，即係有時大人講嘅嘢咧，就真係 你要自己 唔係再分析再分析，要諒解佢啊！因為咧，人生細路仔咧，你夠覺得除咗愛同埋責任之外，仲有啲咩啊？ 爱同埋责任啊， 系， 唔系你会想有几样嘢嘅？譬如我啦， 认真咗， 我会想 认 真 嘅，冇底喎， 即刻，咩嚟噶？咩片嚟噶？ 我迟啲俾你睇。 哦，系咩搞笑嘢噶又？ 你讲， 我 get 唔到啊 ，sorry， 唔紧， 唔系，即系话你会想俾佢你以前冇嘅嘢， 系 咪先？一定第一样嘢， 唔系同埋系我哋即系你嘅鬼佬啊，即系可能系华人咧，嗰种饭好紧要。 是啊， 即系任何嘢， 即系你中意玩得，你揾咗食先，你你玩不得， 你搞到一碗饭咧，即系佢唔系冇得食噶，仲要，即系总之碗饭好紧要咯，即系影响到佢嘅收入咧。譬如我已经有100万嘅，咁但系喂，你影响到佢，可能要供多20000蚊俾佢先大到噶，即系佢做100万盈余咧，佢系唔谂嘅，佢只不过系觉得喂，你个仔不单止唔拎钱翻嚟，仲要要倒贴翻佢。咁佢就好緊張啦，逢親呢啲嘢，即係我最可悲咧，就係咧，你已經去到一個咧衣食好足噶啦，有車有樓噶啦，但係都好貪心嘅，食buffet都要翻本嗰啲咧， 翻本， 即係好多人係咁嘅，即係嗱，我講中你真係唔好意思啊，我真係眼見太多啦，實在，我哋使乜翻本啫？食buffet嘅意義喺邊啊？我突然間好中意食咩？我見到有，我諗都冇諗過，我想食我就可以攞嚟食。唔係叫你翻本。 其實我哋 keto 咧食 buffet 正， 係抵。 係啊，食刺身啊，係啊，翻本真係翻本。食啲 steak 啊，係，食啲海鮮啊，好多嘢食嘅。 即係原來佢哋食 buffet 翻本就想 keto 啫，都係解釋啊。咁咧，我呢度朋友好多知道咩叫 咩啊？我去飲咖啡 Starbucks 都翻本啦，幾貴啊嗰啲 cream。 你有 whipping cream 啊？ 係啊，落幾多啊？好貴啊！ 喂，咁頭先講到咧，嗰個家長即係就係咁諗咯，即係其實冇辦法嘅。其實我都分析過呢啲嘅，你唔好從道德嗰度去諗，即係你講緊嗰個親戚，你同佢嘅道德冇關嘅。其實因為我哋人咧個 DNA 咧個演變係好慢嘅，即係慢到可能要過千萬年先有些微改變嘅。因為我哋成千萬年前唔好講咁耐啊，你講5000年前好咧，100年前好咧，都係饑荒大，即係由饑荒度成長嘅。代代如是嘅，咁你饑荒得長時間嘅話，你基因又改唔到嘅時候咧，你咪 all the way 都係饑荒嘅處境咯，即係咩都係唔夠嘅。 嗯， 邊有人嫌錢聲啫？講曬啦，係咪先？咁你明明可以供個仔一世踩單車啊，得就得，唔得佢都有個開心嘅童年啦，係咪？你做啲咩？你唔好倒貼，你唔好真係賭錢，你唔好真係買倫敦金，你已經做一個好好嘅生活咯，啊，好 amazing 嘅生活噶啦嘛，你做到好多開心嘅嘢已經係。 其實你講啲啱。我細，因為你聽佢講咧，話我哋以前屯門天水圍嗰班咧，元朗啊嘛，係好多人嘅，去到差唔多，即係每度30个人都差唔多100个人嘅。其實好多人都同我講，誒、哎、你又好啦，你阿媽，即係你啊，我媽爸，即係外國嘅思想好啲，係啊，就佢哋其實好多咧，啲阿媽爸咧係好多故事㗎，佢可以講俾你聽，譬如有啲真係。半夜餐間掉咗佢嘅單車啊！唔想去踩啊！無端端冇咗嘅單車啊！或者揾鎖鎖住唔開啊！即係好多嘢噶。 其實好多呢， 話你讀好啲唔準再踩單車嗰啲咁樣。 嗰細路仔咧，中小學個階段咧， 所有你個大人一個 movement 咧，都影響極大。即係佢做一啲嘢，大人可能佢真係為咗發下憤，即係發下脾氣抌你個車嘅啫。 但頭先話好， 但係佢唔去估到個影響係 一世。 係啊， 我有個朋友就一個 一世㗎，真㗎。 我朋友就一世就一個明顯嘅例子啦。 但係有賣咗佢兩架車， 好多興趣嘅，佢咩都中意嘅，佢認為自己樣嘢都有興趣，起碼好奇啦， 好㗎， 起碼有天分啦， 好過。 但係咧，佢大個之後咧，變一樣都係買咗就算啦、哦，就唔去鑽研啦、哦，樣樣咧都係。成日覺得冇信心去鑽研，去玩得好喎。 但係想擁有， 即係佢未試，佢保留，即係佢想攞翻以前冇嘅。咁但係冇時間玩啦。你話甚至乎佢未必係有好有信心走去嘥好多時間咯。咁啊，後來點解咁怪嘅？我嗰陣時咧，我開工咪借鏡頭，佢唔用嗰啲鏡頭。 哦，但係佢又照想喺度 買好多嘅。咁咧又叫嚟幫手咧。有人咧乜都唔識㗎，但係點解佢成日話俾人聽，或者俾人覺得佢好識嘢咧？係咪玩音樂又係咁，影相又係咁？ 因為細個 咁點？然後細個老豆咧好變態嘅，佢、買一支吉他翻嚟就抌啲吉他。 哦，買第啲又抌第啲。 買個放大機翻嚟曬相又抌咗佢。哦，即係老豆樣又少飲醉酒啊，我哋又好大脾氣嘅。 所以 咁搞到咧，樣樣嘢佢都係好想，但又冇乜信心，唔係好投入，唔係即係譬如你我睇得出你好有熱情啊嘛，對嗰樣嘢。當你一個細路仔，你唔敢有熱情嘅時候，你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嘅時候。咁你咪一事無成咯。到大個咗嘅時候，我有啲經濟能力，咪狂買啲嘢翻嚟咯。 買翻細個冇嘅。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呢個 但未必每樣樣都咁熱情咯。 係冇用嘅，你係冇咗熱情，但係你仲有一個可以報復嘅心態。 呢啲依家係啲心理學嗰啲 心理障礙嚟㗎， 心理醫生都得。係 啊， 呢啲都係 嘅 嗰啲嚟 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呢度有仔女嘅朋友咧，即係我覺得。你俾佢自己揀嗰啲嘢， 其實係啦，我未講完，其實佢哋即係好多啦，啲家長咧，以前細個咧就真係好抗拒嘅，即係好多故事真係好誇張嘅，真係係有啲單車完全唔俾踩啊，罰啊，唔俾佢出街啊，夜晚知佢實係出街踩單車就唔俾佢出街嗰啲咁啦。然之後佢哋嗰陣你好啦咁，因為其實我家長基本上好簡單嘅啫，我爸話得你想玩乜都得，但係要。玩得最好， 系 你要盡曬力， 即係俾翻 盡力都唔得都算得， 你 係啦， 你將啲靈肉擺落 你踩單車嘛得好，我俾你踩，但係你就唔好話哦玩下就算，你又認真啲去踩。如果你 但係而家正正係寫照啊，而家細路全部玩下算嘅真係， 唔係嗰總之有細路咁樣，我俾佢咩都玩下，但係咧佢有一樣譬如特別啊，我原來有潛質喎，精啲喎，叻啲喎。佢又中意玩多啲，我咪俾佢玩多啲咯。啊，我唔會話逼佢。 但我哋細個係似我哋自己中意試下呢樣試下嗰樣，啱玩嘅就喪玩。但係而家啲僆仔似係，可能其實根本佢都唔想跳舞，唔想學，但係屋企逼佢。係 啊， 最慘係原本有些少有25% 興趣嘅，俾老母逼一逼 都冇埋， 都冇埋。 係啊， 本來由25可以跳到75。 係㗎， 所以因為你發覺自己有天分嘅時候。你會大增噶嘛？對嗰 啲人就 但係你俾人槍單咗之後咧，咁啊你25%都冇埋。而家我認識好多朋友咧，即係夾 band 好明顯嘅，成日揾人就玩彈琴嗰個位。你要揾啲八級鋼琴，周街都係。 因為個個逼逼下都個個都識彈琴啦。 你叫佢執一首歌嚟聽下，即係我哋冇譜噶嘛。或者我作首歌，你加啲你自己 arrange 你嗰 part 啦，咁樣 jam 出嚟噶嘛。但係完全唔識嘅， 因為佢就係俾人逼，即係係啦，即係上堂係啦， 即 係 嗰個女， 佢冇鑽研，因為佢冇興趣。 嗰條女嚟到 band 想溝下仔嘅，真係你叫佢諗啲嘢，你諗埋俾我彈咯，即係普遍係咁現象我嗰代。 OK，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興趣難求啊，真係，即係如果你見到個細路仔對有樣嘢特別有興趣，兼夾你唔識 judge 佢有冇天分唔緊要，即係你見到佢嗰種投入。嘅感覺咧，你應該鼓勵佢咯，我覺得。即係我哋細個嗰陣鬧大你一句啦，我住李井村嘅。 嗯。 咁咧，以前嗰啲單車隊咧，我諗你都仲係好細個。你聽過約馬車隊未啊？ 約馬。 紅白藍車隊啦，京都車隊啦。嗰陣時嗰啲街車嚟嘅。 哦。 咁整個膠嗰啲油缸喺度咧，就黏啲字喺度嘅。咁咧嗰陣時咧 咦，我好似有啲相喎，嗰年代係我睇下。 係啦，咁咧就約馬車隊。紅白藍車隊係我心目中最勁嘅，我住11座、12座有約馬車隊，全部都係屋企做街市啊、賣報紙啊，即係屋企揾到下食嘅，但係都係草根嚟嘅。咁佢哋咧就嘥咗時間踩單車。你知唔知全香港第一架單車 強行衝個紅隧就係我樓下嗰對車隊。 啊，真係 㗎！哇，新聞嚟㗎，即係 過咗紅隧啊！ 係啊， 過咗香港嗰邊啊， 社運嚟啊，其實 係。哇！犀利喎，真係。 嗰陣時，係咯，1980年前後咯。 哇！ 哇！啲英雄嚟 嘅，英雄 佢俾人拍翻去咧，就嚇到歡迎佢嘅，真係。即係嗰啲差人踢鬥咧，因為佢嗰陣因為唔係即刻拉到。 係咪呢啲啊？ 係啦，冇錯啦，呢啲啊。 喺我坐住噶咧， 啊系 啊，仲有得卖噶，呢部好贵啊，而家炒到 系啊，嗰阵时 冇得买唔到啊，黑马价啊嘛， 唔同嘅，因为咧佢嗰阵时咧自己改一个设位，佢设位咧直接插落个碌度啊嘛，以前设位 个碌，哦， 后来咧有人唔知边个天才咧就改咗去拗翻落， 拗翻系啊下边系啊嗰条通道， 咁咧呢个咧就同我有一个同一个已故嘅朋友咧相当有关系嘅，因为佢阿哥做车房嘅，咁佢阿哥就好撑个细佬玩呢啲嘢嘅。咁咧，佢阿哥嗰個狂改嘅車咧，嗰個得佢有嘅啫。譬如有電池啊，啲車油燈啊，有 HiFi 啊，有響安啊，咩都有。咁咧，佢嗰陣時係玩得好出色嘅，但係可惜又係死於揸大欖車。 哦， 即係佢未夠18歲電欖車。 電欖車哦， 就炒死咗。哇！最高榮譽嚟嘅呢啲真係，冼拿咁樣咯，即係好似。 咁身邊都有幾個 friend 係細個玩呢啲。未考到車牌就唔知點解，已經嗰陣時好似係嗰個咩 PGM3 烈火戰車嗰架啦，好多人都買嗰部翻嚟， 跟住都係， 係啊，都係炒死咗。 哦，都炒死咗。 呢張相就真係你嗰個年代影翻嚟嘅。 哦，係咯， 有人 send 俾我㗎，係咪啊？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咧，我都玩過一排，我都好大膽嘅曾經。我就喺彌敦道咧，即係追車咁嚟玩。譬如我呢隊車隊。見到嗰隊咯，明明冇受 影響 嘅，但喊打打 落嚟。係啊係啊，我個 friend send 呢啲相俾我，個 friend 其實有可能係你嗰啲車隊嚟。 你知唔知咧？我記得我 佢又係咁講。 我追嗰隊叫做京都車隊嘅。咁我嗰隊咧就掹車邊紅白藍車隊嘅。咁咧喺彌敦道，我仲記得喺咩地方？喺窩打路度啊，係逆線走咗個對面線嘅，最哇嚇到我咧！ 以前真係好大。 嗱，即係如果你講我哋當時嘅體能，講嗰個反應。是 OK 的，全部應付到的，因為在我眼中的東西其實不快的，但想起都恐怖啊，即係太陽落 去。是啊，呢架整得幾靚啊。 係啊， 真係似電單車。 係嗰陣時係玩啲，我仲識到 stupid 嘅朋友咧，攝個檸檬茶個紙包落個碌咁樣。 個個都會㗎啦，我哋細個都有。 腳瓜抽曬筋。 咩啊？我聽講玩街車最勁，以前我細個嗰啲飲完罐可樂啊，中間即係撳扁佢咧，兩邊突咗起㗎嘛。係。夹住个菠萝盖，然之后掟弯嗰阵时，攞嚟擦地下，系啊，好似啲即系铺嗰啲咁咧，螺丝咁样磨晒地下膝头哥。 系，仲有啊，嗰个脚踏咧，咁你转弯咧，转呢边应该 会高噶嘛，系啊， 转 灯 系用低嗰边， 就擦啲火花，系啊，我知，特登就一只脚踏系好刮啲添啊，你话 个地可能凹 得飞起。 成个飞走嘅， 走到猪流咁。即系其实讲真，我读紧中三嘅时候咧。我都喺呢度樓下揸大咁電單車，我落到嗰個彎位咧，以前冇榕樹嘅，飛落就係我嚇到，嗰個波箱好難轉噶嘛，嗰個腳踢噶。 係啊，踢啊，係啊，要啱啱好咯。 係啊， 即係摸嗰下幾粒子啊嘛。 從嗰次之後咧，哇，都冇搞下數嘅真係，飛落山咗警察故事嗰邊。 警察故事。 咁而家有冇樹喺度都擋一擋嘅？ 冇啊，我就冇電單車牌，因為係咯，又係我。其實我爹哋以前做警察嘅嘛，咁就佢係即係都阿頭嗰啲嘅，咁以前英國殖民地嗰陣時， 成日要請啲夥計食飯嘅， 唔 係 啊， 飲 足件車，飲 足件車，你慳我都慳，就食飽飯。 然之後咧，佢唔係啊，佢就即係有好多單身僆咁做嘢咁喺度，僆就好多都中意揸電單車嘅，但係有一兩次咧就真係夜晚飲醉酒嘅揸完咧就。搞掂咗，系啊，咁佢睇得太多，又要去認啊，因為佢哋啲家人喺外國啊嘛，佢哋即係調過嚟噶嘛，咁我爸做 head 就要認咁啊，係啊，佢就好話 甩皮甩骨咯， 所以咧佢就細到大都唔俾我喺馬路度。 你玩單車嘅，喂，你真係 keep 住玩單車。 係啦，單車冇問題，但係話電單車我唔會俾你喺馬路度揸噶啦，但係咧。我可以玩越野電單車，因為唔喺馬路度。 哦，即 係佢係驚其他車啫。 幾固執㗎，爸爸都 係 淨係執啲車啫。 咁所以我越野嗰啲 水上都得 啊，水上都得係啦，水上咁啊，越野電單車喺山度唔使排啊嘛。咁我嗰啲就玩咯嚇， 係 咁樣咯。 哦 ，OK， 即係啤鈴嗰啲唔知玩。 咁但係咧嗱，你都運動員嚟講，你算唔算高齡？ 算 算啦，算啦，但系仲攞到奖嘅，点解最近旧年 坚持咯？ 咁黐线嘅， 其实咩旧年啊，上个月咋？ 我见到有幅相咁样好叻咁样揸住奖品，2017年 哦，系啊，嗰、那个旧年十一月嘅， 系 啱啱上个月喺中国有 所以系咪令到我觉得咧？其实落山系对个体能冇乜要求，好大，即系最紧要反应同埋判断力咯。 可以咁讲，其实咧绕圈嗰啲真系体能劲啲。 我谂经验行先咯， 系系系啊。經驗其實可以你慳翻好多力啊，好多嘢啦嚇。咁、但係我發覺就而家咧做多好多嘅事前功夫，即係如果你有經驗啊，你知道啲準備好啊，準備好啲，你知道點樣去做啊嗰啲，其實咧就已經係你嗰場比賽都容易好多啦。咁但係而家好多靚好多新人出嚟， 單車嘅科技又爭好遠。 係啦， 同埋以我所知咧，即係我識你嘅性格就比較。陽光啦，同埋即係唔可以話專業嗰樣，即係嗱，我而家啲人出事咧，都係唔夠分啫嘛。 其實好多嘢噶，我都 其實唔夠分就好影響你判斷噶嘛。 係啊，你話高齡，但係咧，我而家我而家咧，其實係對自己身體啊各樣咧，其實係照顧過我以前僆仔嗰陣時。僆仔嗰陣時覺得自己。X-Man 嚟，我戒親啊！我後日已經係好似 Wolverine 咁，慢慢睇住好翻係，即係嗰啲真係唔怕噶。半夜三更又去食麥當勞啊，食即係係啦，即 係大把貨啦，走 係啦，唔會怕嘅。 喂，但係咧， 而家咧 take care 多啲咧，反而咧仲好似仲更加 fit 咗啲。 喂，但係你因為 keto 咗之後咧， 係啊，差好遠㗎， 走翻轉頭。 係啊， 即係嗱，又同大家觀眾分享下啦，即係無獨有偶，我同阿 Brian Cook 都係中咗呢個邪教。都是 Keto 啦，即係所謂邪教咧，多數人唔認同嘅嘢咧。 不如就講下 Keto 先啦，我其實好想講。其實 Keto 咧就變咗你成個身體，嗱，其實你嘅身體咧，而家以前嘅人咧係講緊呢個 三四千年前。 係啦，即係呢個工業時代未發生之前啦，啲人係自己去打獵啊，咁。你有啲咩食啫？食肉或者食菜嘅啫嘛。 未有耐工業帝王時代。 即係啦，咁都未有話咩嗰啲意粉啊、麵啊、飯啊 都未識種 包，唔識整呢啲係。 嗱，即係補充下，其實咧喺中國咧種米就好遲㗎啦。第一個稻米嘅字眼咧就喺《山海經》度發現嘅，都係2000多年啫。但係麥就反而仲遠喎，南美洲食粟米啊仲遠啊，嗰啲係長達5000年嘅，即係嗰啲人咧食澱粉先嘅。 OK， 咁咧佢就徹底改變咗人類啦，因為有澱粉食。 係啊 係 啊。 咁啊 ，Brian Cook 就講冇澱粉食之前咧，啲人就打獵咯。 打獵都係，咁 自己食幾多攞幾多。 係啊，食肉啊，食菜咯。 係啦。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嘅身體咧，啲。我當機器啦，係慣咗係燒脂肪嘅，係啦。咁咧其實燒脂肪咧係好燒好多嘅。 係咩為之好燒啲 啊？係啦，我啱啱想講埋，咁係啦，咩為之好燒唔好燒咧？而家咧其實多咗咁多呢啲大嘅機構啊，呢個咩 industrial revolution， 我哋咧就食多咗好多會飽啲嘅嘢，譬如咧飯啊。 粥粉 麵 飯、 澱粉質嘅 係 啊，糖番薯嗰啲係啊，全部呢啲咧就係會飽啲嘅，即係你有餸亦都有飯，係啦，你唔會齋食餸咁 係啦。啲咧係難消化啲，拉喺你個胃度耐啲， 係啦，就會變曬糖嘅，係啦，會變曬糖嘅。咁慣咗燒糖，咁你啲機器咧，轉咗去燒糖。 咁糖有咩唔好咧？ 糖好多嘢唔好㗎。 即係我一問一答啫。 你答啦，你自己講啦，你仲識得多。 嗱，最近咧，我唔敢講。最近咧，我睇咗個 documentary 咧，就係講啲科學嘅，發現咗咧有樣嘢都係前晚先知嘅。咁咧，原來咧，褪黑激素唔知大家知唔知？褪黑激酶咧，有人話，即係呢張，佢學名咧就叫 melatonin。 melatonin 係啊， 係啦，呢個嘢咧 係咪服瞓覺噶嘛？係咪啊？ 對人嘅佢本身 design 俾你，又唔係俾你瞓覺嘅，係一個抗氧化劑嚟嘅。咁、抗氧化劑同時有個效果咧，就令到你咧瞓覺咧就會能夠 recover 到。咁咧就佢又唔係一面藥嚟嘅，冇癮嘅。因為咧佢係一種天然人本身都 generate 到嘅。咁但係當胰島素出現嘅時候咧，佢就直頭零啦。即係佢是但一個，佢係競爭者嚟嘅。即係一係就出胰島素，一係就出呢只。因為胰島素咧就同你個精神有關噶嘛。咁所以咧食糖嘅人咧就似乎咧就。 對呢啲melatonin 已經唔再生產嘅時候咧，所以先要出藥啫嘛。又唔見有藥係有胰島素嘅，咁原因就人就好需要呢隻嘢要嚟抗氧化，嚟個人冇咁老啊，冇咁殘啊。咁咧你有胰島素出嚟咧，啲胰島素出咗嚟之後，令到你上腦即係嗰啲血糖產生作用咧，就係、是、你個腦咧就係嗰啲引嚟嘅。你有個經驗好開心喎、啊，就係、是、食完糖都往往好開心喎、啊。咁你咪人咪不停咁追食咯，越食越多。 你知唔知糖咧個身體咧，係仲個人咧係仲犀利過白粉嘅，係 八倍， 仲犀利，係啊，好勁噶。你會想跌， 係啦，冇錯啦。 啲 emotion 呢個就係啦，即係點解食白粉會冇益咧？原因就係食白粉咧，就驚你冇得食嘅時候，你真係老粒啊嘛。你好想食，但又好貴啊嘛。咁但係糖咧仲邪有過白粉，因為平， 隨時都食到。 咁你不停咁咧，唔夠又補。 你行去街美食有地方買到啦。 有咗帝王同埋有咗工業之後咧。佢革命之後咧，人就好多黐肥嘅，根本古代人係唔會肥嘅。咁嗱就即刻， 你想就有啦嘛，太平啦。 即刻 QA 啦，有啲人話：，超咁以前啲人短命啊嘛，咁你點解釋啊？ 係咯，點解而家反而長命咗咧？ 嗱，哦，即刻， 梗係啦，你使唔使落去打獵啊？想追住嗰啲啲。是咪先？你以前冻又冇衫着，好多原因嘅。 你屈到只脚咧，你净系发炎， 冇得整喎。系啊， 因为你冇 antibiotic。 冇噶，系啊。 仲有，你同你个仔嘅伦理唔好似而家咁噶。你喺屋企一齐捉咗只鹿翻嚟，你摸只牙，佢都食埋你嗰啲，咁你饿死噶咯。 啊，系，即系前伦理系争噶嘛， 争嘅，因为根本就唔够食。 系啊，人性噶嘛， 即系冇呢个伦理嘅。咁所以以前啲人咧。好短命係有理由嘅，多數都係跌死嘅。你喺棵樹度俾野獸 斷咗腳， 跟住棵樹咔跌咗落嚟，一係搭死，一係俾佢食咗。 係啊係啊， 即係冇第三個結局嘅。基本上你唔可以講到你勸服只獅子唔食你噶嘛。咁所以咧，以前啲人短命就咁嘅原因啫嘛。 但係咧嗱，我想話咁，我哋轉咗 keto diet 啦，咁就變咗個身體咧完全冇糖。咁咧其實咧好辛苦，好似真係咧，我未試過不動啦，但係咧，我覺得會應該係嗰種感覺。 你睇啲演員， 好似搣人咧，係啊，辛苦㗎，真係 嘅。你用咗幾多日能夠克服到？ 嗱，你如三個有唔係有唔同 stage 嘅，三個零禮拜至個零月 啦。我知啦，你係慢慢減啊嘛。 係慢慢。 我就搣脱苦海嘅， 完全 係 咪啊？ 係啊，我哋就痛快好多嘅。其實我唔建議好似你咁減。因為你越係慢慢咧，你嗰個痛苦嘅期間就長咗。但我哋咧就即係戒白粉咁啦，插把刀落大髀咁樣。 唔係，我減嘅意思唔係話啲嘢食減啊，我完全 stop 曬嘅，係同你咁樣都係 stop 曬。但係我話， 但你要歷時三個禮拜。 我係唔係啊？我係做運動啊，要三個禮拜、三個零禮拜至個幾月咧，係根本完全係行樓梯都喘氣。 係 啊，你完全唔慣嘅，你個身體話。喂，我冇曬嘢食，我冇 energy 啦。誒咧，佢夾硬嗰啲機器咧，先至好辛苦咁轉過嚟，開始 burn 啲， 係 啦 ，burn 啲肥 ，burn 啲 fat。 其實咧，你算耐喎，你諗下人哋揾咗一個地個溶洞嗰度，人哋九日都唔死，佢已經 switch 咗㗎啦。 咗個禮拜，燒緊嗰啲嚟慢慢生存。 咁耐原因就係你忍唔到口咯。 咁我哋仲食好多啲譬如 avocado 啊，有啲咩 avocado 冇事啊， 冇事。 係，但係 猛咁食咯嗰啲。即係都要 keep 住買水，佢冇得食啊嘛，就飲水，咁就係即刻最快嘅方式啦。 分享下咧，我都係都似 meet 脱苦海咁。咁但係咧，我途中有一日要開工，我做導演拍一個廣告，哇辛苦到咧， 係辛苦㗎。 哇啲汗飆到，衝緊涼咁。 你一定要好似即我都話好似戒毒咁樣，應該。 但係嗰日放棄咗，因為我捱唔到落去啦，我係入醫院啦，因為我開始休克啦。 係啊， 咁跟住即刻。 佢死都唔肯燒你啲肥啊嘛，佢唔轉過咩啲機器。佢猛咁話你冇嘢食，我冇嘢燒㗎啦。係睇下你捱得耐定佢捱得耐咯。 拍咗罐可樂啦，又嚟由頭嚟過咯。哇！好慘， 唉，搞錯啊！ 唔係因為 人哋話：，誒，你啲血糖唔得啊，飲啦咁係嘛？ 唔係，我自己攞，因為我撳定叫救傷車噶啦。 哦， 但係個責任 試下飲一飲先。 但係個責任好緊要，因為咧拍到一半咧冇理由， 梗係啦，好大鑊㗎，係啊。 咁即係為咗愛同埋為咗責任咧，所以就飲一罐可樂咯。 但係你咁樣就 stage one 㗎啦， 係啊，冇錯，真係好痛苦啊！咁所以咧，如果 keto 咧真係要 plan 嘅。 咁但係咧，好似吸好似戒毒咁，你過咗嗰。段時間咧，就冇事啦。 簡直係 一慢慢轉咗去燒肥咧，燒啲 fat 咧，好叻。 同埋咧，市面上好多人咧，尤其是成日出菜啊，即係打拳要 keto 嗰啲啊，完全誤解曬 keto。佢哋覺得係一個過程嚟嘅， 唔係 ，it's a lifestyle 嚟。 係啦，冇準嘅細啊，好大鑊咧。點解啲人食 keto 會出事咧？因為食唔夠油啊。 啊，食唔夠油就大鑊啦！你個肝咧根本就負荷唔到，你要 generate ketone 嗰個。 我而家食三文魚刺身，我都整啲 olive oil 落去。 係係啊，冇錯。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唔好話咧嗰啲食咩減糖。減肥法其實完全的 concept 不是減肥法，你是 其實你 要 記得你的 pie chart 呢，你有七成是要吃油，兩成是吃蛋白質，其他就是吃菜這樣，那就最 fit 的個 body。 是啊，個 body 一轉曬消肥呢，哇不會話啊今日好似好猛整啊，或者哎呀肚餓又唔知點咁。 我講得太多啦，阿姚有少少 停嘅， 有少少。 唔係佢都聽緊，其實佢唔識 keto， 完全唔知啊。其實 佢唔知啊，但係 你聽落係咪似補藥黨先？ 係啊， 都似啊！而家等緊你哋問開口話叫話攞幾多錢嚟買啲幾多樽嗰啲又平啲俾你 ，free 多一打俾你。 嗱嗱係啦，即係 等緊你哋。 我哋咁樣講咧， 但係你喂你轉咗 keto 咧，喂好似超人咁喎。 係。 真的喎、哦，你我踩單車咧，嗱講啦，我踩單車，我平時咧個零兩個鐘就要食嗰啲咩 power bar 啊、power gel 啊、乜乜乜， 而家 我可以喺四個鐘都消肥咧，係 level 嘅，唔會話啊開始冇力啦，唔會啦 level 嘅。啊，個肚照顧嘅， 係啊， 但係咧你唔會有嗰低血糖嘅症狀嘅， 係啊， 例如猛 會照肚餓嘅， 出汗啦， 係啊，唔會嘅。 咁但係你冇嘢喎，繼續嘅可以。哇！你係咪好爽先？係 啊，同埋其實 最尾都 係 冇嘢叫你買嘅。 係啊，冇嘢叫你買。其實 keto 出街咧好辛苦，我都話啦，嗰啲大嘅機構就係想你食佢啲平嘢，啲糖啊，啲食。 喂，但係我分析過喺經濟學角度咧， 係啊， 其實我哋 keto 咧係攞曬著數嘅，真係。因為咧嗱，你諗下，你一間餐廳食嘢， 食餸唔食飯。 係啦，佢 provide 澱粉嗰啲平價食材俾你。 係啊。 而咧個食材同埋你個租金嘅比例，大概佔一成啦，你估？咁但係我哋食嗰啲嘢咧，係佢嘅食材嘅幾倍嘅，可能 係巨貴嘅。 咁但係我哋嘅價錢都係攞緊你嗰個 overall 成個價值嘅一成啫。咁我哋係咪攞曬著數先？即係其實咁樣聽落好複雜，但你慢慢諗下，你係知點解？其實而家食糖同埋食澱粉嘅朋友咧，補貼緊我哋 keto 嘅，所以我唔希望你轉 keto， 繼續係咁，你平衡 都 唔錯。個都係咁就好貴㗎啦啲嘢。 係，其實係啊，如果個個都係咁咧，啲嘢就貴曬㗎，真 係。出街好難接，唔接觸糖。 嗱，呢個就係個最大嘅嘢。我想話，出街係好難揾。 你去到邊都係糖。 嗱，我去茶餐廳，你會嗌咩食？ 我淨係叫酒飯。 唔係 燒臘飯。 我最簡單 ，four to omelet。 係。 即係如果食早餐嗰啲啊，唔會食成個早餐啊嘛，你唔會食公仔麵，唔會食。 係，我照食咯。嗱，我譬如大家樂咧，我食一個炒蛋，因為炒蛋揾牛奶同埋牛油炒。同埋一個雞扒咁樣咯， 係啊係啊，我都係係啊。 如果佢汁你佢淋落個面啊，焗住食少少。 係啊，整曬係啊，因為佢啲汁係有焦糖 嘅。係啦，咁啊即係盡量嘅啫，即係你個原教旨零糖咧，我係做唔到嘅。 係，其實就係啊。 同埋你唔好 盡量即係。 同埋你個人咧，要好摩過咧，好原教旨咧，你影響咗心情咧，對身體都係唔好嘅。 要放 係啦，即係你盡量啦，你唔好將啲嘢拋落口。佢嚇即係等於啊，有啲人食女咧，即係我唔溝女嘅，將啲女黐埋咧就算啦，食少少咁樣咯。 少少得幾辛苦啊！ 即係勉為其難食少少。 唔係，即係譬如你好似豬扒咁樣，你要煎豬扒好過吉列豬扒啦。吉列豬扒通常都係嗰啲麵包。 係啊係啊，係啦。嗱，我就睇佢煎成點啦。佢煎得好好咧，嗰層嘢黐得好實咧，要照食咯。但係煎到離行離辣嘅，咁啊成塊抌咗咯。 即係啦，即係諗辦法咯，你會諗到辦法嘅。 咁啊，暗列咯。即係好多人咧都想即係參考下啦，就問。食咩啊？食咩啊？我其實我真係冇諗食咩嘅，我諗唔食乜就得㗎啦。 係啊，出到去先。 即係咁簡單。 同埋最緊要係你 keto 咧，你唔啱嘅直情唔食，你唔會你捱到㗎。 你唔會。 你唔會話哎呀冇曬力啦。 同埋咧，你要預俾人問嚇，問到你。 唉，真係我最係 啊！今日 我咩人嚟㗎？走飯喎！你根本嗰碟嘢就係飯。 我今日有個經驗咧，我真係我決定以後都唔幫襯。嗱，開埋名。機場 T2 嘅盛記咯，我以後都唔會幫襯嘅。 哦，係咩機場？ 因為日日都喺機場做嘢呢排。咁咧，我叫一個牛筋腩飯、酒飯咁樣。 唔可以酒飯。 唔得嘅喎，你叫例牌，例牌幾多錢啊？98咯。 哇！ 我話 即係叫個餸。 我話98，我點食啊？一個人。 係啊係啊。 咁我話我唔想嘥你啲嘢，就唔係要你多。 係啊，唔想嘥，唔得幫你啫。 咁跟住咧， 咁你咪嚟咯，咁咪得咯，留翻啲飯。 系啦，唔系 好衰咯，但系变咗， 唔想嘥啊嘛， 系啊， 即系我唔食，但系好多人中意食噶嘛，又好似好折堕咁样， 系啊， 嗱，即系你嗱，长期我哋有呢啲人嘅话，佢咪预少啲米咯， 咁 我地球咪种少啲咯，咁咪多啲人， 但系佢可以少饭嘅喎， 系啦， 佢唔俾你唔要，但系 我已经俾咗两个机会佢啦，我第一日我话唔要饭啦， 佢我聽到啲心聲咧，佢心想： 我幫你，點解你唔滿意咧？你話我要雙倍嘅飯，但係一樣價錢，咁你就係詐型 嘅。因為一路行走咧，一路個嘴有少少移動嘅，即係啲 係啦， 一路尾。咁OK，咁啊， 咁玩嘢。 不出我所料啊，佢應承咗我就照成冚大球飯。咁、我應該都好似到好嘥嘅啦。OK， 跟住今日 佢見你真係唔食喎。 係啊，見我真係唔食。跟住今日咧，俾到 你咪話咯，我有病啊，唔食得飯咁 咩？唔係你唔食得，同埋我要寫多啲嘢，佢覺得我蝕咗俾你啊嘛，我要同個廚房溝通。 哦， 唔好搞到佢。 係啦，咁 即係寫個 A 餐 A 咁樣。 我俾多個機會佢。我話阿叔叔誒，唔該，我要牛筋腩飯、小飯一汁仔得啦。跟住又係個嘴，突然間正常口變咗杜琪華咯。嚟到又系咁多饭咯，呢个老尾啊，我唔知道你冇意醒定咩咧， 话明小饭，小小饭都得啩，唔要 劈，即系嗱，我跟腩饭最好啦，唔使捞落去 啊，哦，饭同餸分开，系啊，分开， 咁我专登咧摆开少少，希望啲姐姐咧闻一闻啊，我话唔要收翻啦。 其实我有时咧嗌火腿奄列咧，唔记得咗酒包， 系。 咁佢仲揸住喺手，你冇放低，我唔記得咗嗌你，你個包收翻先，攞翻入廚房。 我試過啦， 冇曬。 我美心啊， 佢又 OK 喎，佢話哦好啊，咁 我唔用得噶咯喎，飲嗰啲汁。 哦，即係掉咗落啲汁度，咁啊係。 咁所以咧，係吃盡苦頭嘅呢方面。我又要重複一次啦，如果大家冇聽過咧，我朝興啊，食坑腩好 Q 正噶嘛，嗰間撲街我又 blacklist 咗啊，我未見咁撲街，仲撲街啊！今日嗰間盛記。 咁你講住。咗幾鋪街，我又講翻有幾好啊！有啲 嚇， 我試過去間茶餐廳咧，真係好嘅。嗱，以前飲凍檸茶咧 ，normal 嘅，係覺得好好飲嘅。以前那幾年，而家咧，你俾翻一杯普通嘅正檸茶我咧，一飲咧 就試得出個 基本上係你先至知原來以前飲幾多糖啊！ 係哦，係 我飲落係根本等於你哋覺得成杯係糖漿，成杯糖漿咁樣，你當係咁樣飲啦，我就覺得咁甜咯。而家飲翻，係啊，就你諗下你個身體幾多糖啊？最緊要係最差嘅糖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is really bad for you。真係觀 察翻咧，嗰糖水咧，仲有啲怪糖咁樣啲紋嘅。 係啊係啊，有啲紋係啊係啊， 即係喐咁樣。 你擺啲咩落你身體？ 係啊，好得意。 最平嘅糖漿嚟啊。咁 anyway， 我真係唔記得咗嗌酒田，咁就係話凍奶茶嚟咗，我飲一啖，哇頂，舐嘢啦今次，係我嘅問題，我真係冇講，我真係知道。 咁你咪請求下咯。 唔係，我擺喺度先。咁啊，食完曬成碗嘢，咁佢話：咦，做咩啊？杯嘢唔飲嘅？咁佢見我差唔多執緊嘢埋尾埋單嗰啲咧，我話：誒唔係啊，唔好意思，我錯，我係我真係唔記得咗，係啊，唔記得咗嗌話酒甜。我話太甜，我真係飲唔到，我飲唔到糖。然之後佢話哦，咁得啦，我換個杯俾你。我話喂，唔好意思，我俾翻錢咧，一係係咯，我補多杯錢啦。然之後話，誒得啦，唔怕啦，好 nice 嘅個老闆。 因為其實咧， 然之後換咗杯俾我。 其實物料係好少錢。 其實好少錢嘅啫。但係佢做呢樣嘢 nice 啊， 冇錯， 肯做啊。 你講好人好事啦，我又梅花間竹啦，當講多樣好事啦。我即係我去大快活啊，即係去完朝興咧。即係又叫我叫八十蚊一個牛腩咁樣，咁我唔想嘥啫。跟住佢話唔做我生意， 直情唔做你生意 啊！ 咁串嘅，搞錯啊！ 跟住鬼氣去大快活啦，咁啊寫明識食，即係珍惜食物。我知道呢啲真係啱得，即係我就要幫襯呢啲人。 佢肯嘅， 咁我話 酒飯都得嘅。 酒飯，佢話多謝你支持環保。 哦 ，excellent！ 要天就 係 要 咁 啦， 係啊，就係要咁咯。 即係我唔明點解咧？你做一個餐飲業咧？你係 serve 人噶嘛為主噶嘛， 佢係覺得 我唔係叫你運貨啊嘛，你運貨你係做 logistic 啫嘛，等於 覺得你係做多咗樣嘢煩嘅，要去溝通同我係咪啊？ 係咁嗱，我又贊一間又要開名嘅，叫小雨天啊， 喺邊度啊？ 喺葵涌廣場又有好似中環定上環有嘅食米線嘅嗱，米線鋪係咪好麻甩先？ 誒係㗎，其實你食啲咩咧？ 哇！但係呢間 唔食得啲米線， 哇！咁食㗎， 啊咁點啊？ 一個小鍋米線啦，過嚟啦，有腩肉啦，有好多種雲耳啦、冬菇啦， 就剩得翻個湯同啲花。 係啊，我想話咯，我想話咁你食， 我讚嘅地方， 揾個杯上俾你，我覺得嘅， 慢慢飲啦。 我讚嘅地方就喺呢度啦，佢將 feel 曬啲芽菜同埋啲 哦，正菜， 即係佢份量一樣咁多。 但全部菜哇！我真係餐餐食都得 嘅啦，牙菜仲平過你。 其實 係 啊，咁唔係佢唔係佢嘅意思就話你肯幫我整啊嘛，你平啲我冇所謂，俾翻一樣價錢。 即係我覺得呢啲咪 fair 咯。 係啊， 即係同埋佢， 如果你食咁大碗牙菜，你條牙罅都應該攝到爆嘅。有排撩嘅都。 我覺得最主要咧，就並唔係個人嘅問題，同埋唔係個個食材多寡問題。我覺得呢個老細係尊重人啊，即係尊重你食啲唔同嘅。 係啦，你可以係啊，你選擇咁樣。 即係佢啲夥計唔會問多句嘅，頂籠有個表情嘅啫。 其實唔好話 Keto 啦，我分開講啦。而家都好多人食素啦， 係啊， 係咪先？即係 vegetarian 啊，或者嗰個咩最勁嗰啲 vegetarian 嗰啲vegan 啊 ，vegan 係啊，蛋都唔食係啊。 咁我今日仲 見到個動物都唔食。 我今日得勢不饒人啊！佢俾曬牙菜啊，黃阿伯，我煎大， 咪好咯， 再上一層樓。我话豪仔粥走饭啊， 再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咁点啊？ 照俾你咯，哇，正，好好食。佢咧将豪仔肉碎个汤底，就照摄晒黄阿伯。 哇， 我见佢咁， 喂，我搵日 有得走嘅，有啊，应该煮埋一大盘白地， 就系咁先至一餐。第日再追加。即係我見佢咁正， 佢應該係啲飯擺咗落個碗先，先再筆上啲湯同埋嗰啲咩啲湯餸一齊筆上。 嗱，我第一次食 湯飯啊嘛， 要等好耐嘅，我懷疑佢專登殺俾我。 哦， 但係今日食咧即出，我諗佢發覺呢個世界有啲人咁樣麻煩咧，我就 殺即擺定， 我就滿足你咁樣。咁我今日即刻追加埋腩肉同埋豬腸，哇，好食到不得了，40几蚊嘅。 加埋腩肉豬腸， 即係其實唔會冇嘢食嘅，即係睇下。啊！你要記得 blacklist 嗰啲，你唔好翻轉。 其實反而我哋可以食多啲之前，或者唔係之前啊，係而家啲人覺得唔應該食嗰啲肥嗰啲嘢，即係話哇咁肥膩嘅，冇應該。 你有冇飲？有冇飲宴過？嗰啲人哋食剩嗰啲拼盤都 食曬， 嗰啲雞皮啊， 係啊係啊， 哇！全部食曬係 嘛？ 嗰啲肥豬肉啊，腩肉啊， 佢哋反調轉喎，佢反而咧。飲住罐可樂啊，食好多啲， 有冇覺得冇嘢？ 冇嘢嘅喎，但係話，哎呀，我啲雞皮剝咗佢先， 係啊， 即係 我 覺得， 我幾年前翻工咧嗰陣時，嗰份工好大壓力嘅，同埋我翻好多個鐘嘅嗰陣時，日日都係咁半夜先收工嘅，一個朝頭早， 為咗愛嗰啲啊， 係啦，為咗儲啲經驗啦。咁嗰陣時我個阿姐都癲嘅，嗰個阿姐同我一齊瘋狂飲可樂，咁啊，唔知點解飲，即係飲咗， 唔係有原因嘅，因為你好 depress 啊嘛，你個人，你咪食個腦就不停咁樣。 我要 happy， 食啲 happy 係啊！ 我朝頭早十一點前啦，已經飲咗三罐可樂咯。 哇！ 跟住之後開始即係 咪八斤糖啊？ 我唔知啊， 似啊，好似。跟住嗰陣時仲要嗰份工係完全冇時間運動，冇踩單車，乜都冇嘅嗰三年。 我記得你係咪嗰好肥啊嘛嗰期？ 腫啊，隻眼 真係肥仔啊！佢直情嗰陣時，我記得。 你個腎已經出咗事啦，其實 冇事，個腎冇事。 唔係 食咗神仙藥， 因為負荷得好多啊！你知胰島素有個最唔好嘅就係咧，你幫我出嚟之後，你走嘅時候，你又要落翻個肝同埋落翻個腎度化翻，即係嚟過濾翻佢啊！所以個 workload 好大嘅食糖。因為其實胰島素嘅問題，咁就胰臟嘅狂崩嘢喎，咁又衰竭喎，咁衰竭到老咗，有一定食有套餐嘅啦。首先就胰島素唔穩定或者冇，咁跟住就腎病，就死噶啦，糖尿跟住就，跟住切咗腳三寶，咁所以糖尿咪幾恐怖嘅真係。 嗱，唔係其實咧。你知唔知咧？啊，你講埋先， 我其實停咗飲可樂咧，開始唔對路，真係。應該是 發出警號的了，那陣時是任何時候都個胃很嚴重的，那時個胃出事先 都流性， 成日講講下嘢啊，飲飲下嘢或者開會講講下嘢咧，咁樣好似嘔仔咁樣咧，嘔啲汁出嚟啦，有時嘔啲空氣啦，總之任何時候都係咁。 而個胃有不明嘅細菌咯， 喪跟住嗰陣時睇醫生，跟住即係講開就話唔知點樣問開話有汽水呢個問題啦。我朝頭早飲三罐，你諗下我一日飲幾多罐？我一日飲六七罐。咁嗰陣時一唔飲嗰陣時咧，即係可能減翻朝頭早唔三罐啦，一罐咧，即係其實唔係停，係減份量咧。我嗰幾個月咧係 keep 住頭痛，好頭痛。 毒癮嚟㗎嘛？ 係啊，毒癮嚟㗎， 痛 到 個頭痛。 係啊，就係明顯。 呢度係咁，好似俾嘢咁跳下跳下，跟住過咗嗰幾個月咧， 開始，而家我都有飲嘅，但我而家可能幾日或者 lunch 飲一罐，即係一日一罐咯。係係。咁甚至乎唔飲嘅。係。跟住直至到嗰份工冇做咧，一轉埋工咧， 運動翻 嗰個壓力都冇埋咧，個胃好翻。 咁所以有時即係你為咗攞經驗冇得講啦。咁之後覺得有時即係同工作嘅態度咧，都影響你家人好多。如果你唔係做呢份工，你根本就唔使咁飲。 其實而家咧，啲大公司咧，啲咩麥當勞、可口可樂啊，或者而家好多啲大公司咧，係灌好多好多錢咧去 lobby， 唔係 conspiracy theory 嚟噶，係真的去 lobby 咧，等你哋係會唔會知道呢啲咁嘅？我哋今晚講緊嘢， 唔係同埋當我哋係吹水咯，係 啊，當我哋吹水咯，係啊 ，and then 佢可以繼續去，你英國而家都開始啦 ，sugar 嘅 tax 啊，你嗰樣嘢有糖咧 ，supermarket 咧會多啲税嘅收，係啊，咁咧、哦、你知嗱，我如果同大家講啦、可口可樂以前真係有可卡因嘅嘛、所以叫可口可樂咯、，Coke 以前係有 cocaine 嘅嘛、所以叫 Coke 咯、，cocaine 啊嘛，咁而家好多人都嚇、真係㗎。以前有啲咁嘅毒品，其實我講俾你聽啦，有可能五十年後或者未必咁耐添啊。第時啲人咧就會講緊嚇，以前可能有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噶，咁恐怖。因為等嗰啲 lobby 冧曬咧，全世界都知道糖係有幾差咧。之後咧個世界就會係咁，就知道糖原來咁差嘅對人。 咁但係其實咧，佢一定會諗到另外一樣嘢， 去再 係啦，即係嗱，等於你舊年世衛咧已經話膽固醇咧係對人嘅傷害好少。但系而家仲卖紧胆固醇药嘅广告， 唉，佢要 play on 你嗰啲惊啊嘛， 唔系问题，赚钱讲嘅落后到咧，即系人哋美国 FDA 已经出咗一个报告咧，就系话胆固醇根本就不足为患嘅。咁咧，但系我怀疑啊，因为咧你有冇留意细个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系肥人先爆血管啦， 诶系啊系， 但系点解而家瘦人都会爆咧？ 我公司咧有個 壓力， 有個女同事咧，成身瘦到嘟嘟咁樣，好似皮包骨咁樣， 都爆。 點知原來高血壓，佢啲血管入邊肥。 血壓唔關你肥唔肥事㗎。 其實原因咧就係咧，而家嗰啲瘦人嘅爆血管就叫缺血性中風啊，就係話根本你啲血管硬度同埋柔軟都唔夠嘅時候咧，就會撞一撞啊，無端端高一谷啊就爆嘅。點解你啲血管咁渣呢？就因為濫用了膽固醇藥、膽固醇用來做什麼呢？膽固醇就是用來幫你修補這些東西、膽固醇是一個好，即是你多膽固醇不是因為你塞了你的東西，是因為很多東西要你修補、所以就膽固醇高咯、它只不過是一個現象，它不是一個病來的、以往呢那些醫療的廣告呢，甚至乎醫生啊驗完身啊好像死得這樣的， 是 不是？ 是啊， 那些是不是狂拍的？你去醫院養著你的命，又你見到老人哋邊樣高咪食邊樣咯，呢啲人未食到，你雖然係吊住條命，但你嘅 quality of life 係好差嘅。 好差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美國咧已經覺得膽固醇咧即係呃唔到人啦、就走去搞個血壓嗰個度數咯，無端端又減咗十度喎，安全嗰、個低血壓 就變咗唔安全啦， 就變咗減咗十度咯。以前話唔超過九啊幾低壓咧就安全嘅，而家減到八十幾。咁、又屈你第二样咯，就屈你食佢阿药咯。 即系啦，佢一定揾啲嘢嚟俾你。 呢、這个唔系阴谋论嚟，而家发生紧。 系啊， 但你而家同啲人讲咧，当我吹水。 系啊，笑你噶。喂，你咁讲啫，我信政府定信你啊？信医生定信你啊？ 政府都弹弓手，静静鸡，古古惑惑，将个食物嗰个三个人改 了。哦，改咗啦，好耐啦。 冇出声， 冇人知噶。 系啊，咪就 系 咯。 系个个都唔知噶，真系。 系大家，即系其实人 以前嗱，嗰三个人系咩先？以前讲翻先。 嗱，以前最低咧就淀粉， 系值得最多。 谷物 系啦， 跟住咧就蔬菜。 系啦，菜 系啦， 然之后就肉啊嗰啲，然之后最顶就糖嗰啲， 系啦， 咁错晒啦。 而家最尾嗰个掉咗噶， 系咪啊？ 最尾而家最低系菜，跟住先有淀粉。 啊， 好似系啊，我记得唔知掉咗边个。 转一转，转鸡 根本上有问题噶嘛？你好多 系有。 其实我觉得做医生咧，因为嗱，我讲个经验俾你听，我最近验咗身，因为我 keto 一周年。 O K， 因为咧， 我最初头咧，我睇嗰个医生咧，医生朋友同我讲咧，我啱开始。他就好認真，你唔好制啊！ 啊，系咩？點解咁講？ 兩個月你就死啊！你知唔知大腦冇糖係唔死都腦殘？ 你個 friend 醫生咁樣講嘢嘅點解？ 咁因為佢 day one 讀醫， 就是要嚟招呼一啲食糖食淀粉嘅人噶嘛， 我就跟翻嗰个 triangle 嗰啲， 唔系即系佢跟翻佢读嘅嘢。 系啊系啊， 咁佢从来冇读过啲人冇糖系点嘅，呢啲系做实验先知噶嘛。咁于是乎咧，但系我见佢嗰阵时候，我已经第三个月，我都未死嘅。 嗯， 咁咧另外之前最早嘅时候咧，就有个健身教练咧，又同我讲唔食糖，一个月你就死嘅。 是 咩？我唔係啩？咁我所有專登特定就走去驗身啦。咁我咩事都冇喎。哇！啲標仲正到喺正中間，但唯一就是膽固醇高到人哋正常五啊，標到八。咁但我覺得冇嘢嘅喎。 burn 緊膽固醇，你會 因為我膽固醇有，因為我要 recover， 因為可能我個身體變咗，我有好多嘢要修補，或者啲我因為我本身以前血壓高。要食藥嘅，但係而家停曬所有任何藥。 嗯， 咁可能我本身有啲缺陷，或者個家族性嘅血壓個血管可能有啲問題，咁我要同你補救啫嘛。咁佢個指數咪高咯。咁我跟住即刻問翻醫生啦。哇，咁你通常你啲 patient 如果膽固醇過高咧，就有咩先疼嘅先？咁我講一大輪心臟病啊，血管 完全冇啦。 咁我但係冇喎，咁點解釋咧？係 啊。 跟住即刻縮沙，誒呢啲 diet 嘅嘢我唔識嘅，我只係專注啲腸嘅啫。總之咧， 哦美白，咁 。總之你自己睇牌啦。誒唔好食咁多膽固，唔係唔好食咁多內臟啦。咁我食咗都冇事，咁點解要減先？係 啊。 唔解釋唔到啊！總之你自己，總之我話俾你聽我嘅責任啦。誒你食唔食你自己嘅事啦。跟住就啊，你都五廿幾歲。好啊， 系啦，即系佢都觉得身体咁啊， 即系因为佢话照肠，其实我哋肠都好埋嘅，原因我哋唔会积聚啲嘢，因为糖嘅同你就啲嘢 mix 埋，好难消化，你个肠长期都有啲核突嘢喺度，但我哋咧，我个肠咧佢会夹啲嘢出嚟化验噶嘛，我系嗰个界别系超低风险嘅界别啊，我五年之后先要翻去再照多次咯。但一般人是三年要再驗的嘛，腸，因為硬係有啲息肉咧，發覺佢有癌細胞嘅，有個可能，但我即係幾乎零咯。咁我呢一年我用我身體嚟做實驗咧，我不單止冇死冇腦殘， 仲好咗， 但我仲係工作能力強咗，即係你頭先話齋個情緒嘅波動係真係少 好 level 噶 ，keep 住 冇錯，同埋你個諗法咧會精密 清晰啲噶， 精密 冇咁 cloudy 噶，你諗嘢咧， 朝頭早未回魂冇呢回事， 冇噶。 同埋食飽飯眼瞌眼瞓， 冇噶，發覺真係冇噶，係啊， 好肚餓、低血糖嘅症狀又冇嘅， 係啦，你食飽咗想 喂，即係我你表面我好似補藥黨咁啊，我絕對係冇， 係咯，邊度會講到咁 perfect？ 我係唔會叫你做啲咩嗱，好多人話好大犧牲喎，嗱，譬如我同我哥哥講。我咁喎，佢都認同喎，真係好咗好多喎，皮膚好埋喎。不過你叫我唔食嗰啲 pasta 嗰啲，我寧願死咯咁樣。 即係等於話你吸緊毒，我 keep 住㗎啦。 唔係，即係呢個去取代。 仲要個個都贊成。 因為我最中意食意大利嘢嘅。咁但我就同佢講啦，我話其實我五大食物咧，我係粟米、芋頭、番薯。 咦？咁你不如下次試下你去食 pizza， 叫人哋走咗個批啊，淨係俾啲客，你客得唔得？下次。 唔要个底啊！ 即系其实我都系好中意食 cup 嘅人嚟嘅， 系啊， 所以戒得好辛苦啊。咁但系 我以前几中意食 pizza， 但系你个 return 咧，我觉得一比较咧微不足道啊，唔食咪唔食咯，即系好闲，简直系唔食都有道理啊，即系唔食就算啦，呢世都。咁所以我哋系一个 life， 台湾又系生命嚟噶嘛，同埋生果系天使嚟噶嘛，我哋又系唔系天使嚟噶嘛？ 唔系噶， 系咯， 糖 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好癫。 其实我爸都话，佢话 ：OK， 你讲嘅我全部都 buy， 系，但我做唔到。 唔系，佢军人嚟嘅，你要做佢做到嘅。佢都觉得话啊 ，OK， 我可以 fit 啲啊，即系咯。因为我成日同好多人讲，我妈啦，尤其是阿爸嗰啲，我话。好多人咧等到有事發生先至轉帶嚟嗰啲，太遲噶啦！我話 身體喺度， 係啦，而家趁你 OK， 即係已經轉咧，你就可以哇就健康耐好多啦。係咁樣，咁但係我爸就話佢 make 唔到 sense， 就話我哋由細到大咁多年生果就係健康，點解你係啦？你話唔可以食呢個先最奇怪，我大生果健康喎，哇！太多果糖啊， 但係唔係你同佢解釋 KO 到佢嘅？你話古代嘅生果係酸嘅啫。 哦，而家改 DNA 啊，先系啦，哦，先至系好食啲甜咁样，哦， 因为以前生果咧，佢唯一个有生果嘅目的咧，就希望啲雀食咗屙翻啲屎啊，同佢播种嘅， 哦， 就唔系俾人食嘅根本就， 哦， 人系唔会唔啱食嗰啲口味根本， 嗯嗯， 咁所以咧，而家啲生果根本就係變曬種噶嘛，因為你都唔想取個喪屍嘅身體， 啲形狀啊，啲顏色啊， 而家啲生果核都可以搞到， 係咯，冇曬核啊，除咗俾你搬，係咪原裝係白色噶嘛？ 哦， 係啊，變咗紅色，我都唔知㗎呢個原來係啊，試到俾你咯， 白色， 本身原裝係白色㗎。是他們人類改一些整到紅色的、 哦、因為漂亮一點、啊、這樣喂、啊、那些人過來聽我們說沒什麼留言、啊、那我讀完他們先 好 那我們唞一唞先喝不喝東西繼續 好 我斟東西給你喝 Rose Hi Jack Chan 講下單車、 哎、好 Hello 探長 Hello Branko 哎小心哎呀轉頭阿耀講多啲單車 喺 邊度做 show 嘅同埋嚟緊有咩 show 好啊講你飲咩喂照舊 睇住講 水啊佢要飲杯你嚟飲咩我頭先照得 糖水 有投訴哈哈 Jack Music and B 鄧無色晚餐可以食串燒 Jack Music and Beat 鄧無色 Terence Wong 仲好講上次同你去食嘢你話想食泰國豬手原來你係要淨豬手唔要豬手飯又唔早啲講哈哈 Jack Music and Beat 鄧無色兼我戒甜後有隻杯檸茶冇酒甜發覺呢個甜度已經受不了 Jack Music and Beat Terence Wong 紅罐可樂含七粒方糖 Jack Music and Beat 鄧無色 Fat Put in Hell 各位 say something 0200 是啊七粒方糖啊你说什么 你说不给他烧糖要烧油烧脂肪。 是啊但你的身体呢 但是一开始不吃东西开波不是说减肥不是最先烧不是烧脂肪烧你protein烧你肌肉先呢 不是现在不是叫你不吃东西你不吃东西呢完全不吃东西呢你的身体呢不会烧肥的它是会保护住啲肥。因为他觉得哇你是受这个惊慌的状态我要帮你生存我要保住啲肥慢慢真的要消失慢慢消所以呢他会消晒其他东西先的。但是呢你我哋有食嘢㗎嘛好大餐添㗎。我返到屋企哇又食牛油果啊又食沙律啊又好多嗰啲橄榄油啊总之是啊 即係总之乜都食 是啊 食糖。 是啦。唔食糖同唔食碳水化合物，系咪碳水化合物？即系嗰啲叫咩？系啊，即系嗰啲咯。但系你系食好多嘢噶，你个人系好多油啊，嗰啲咁嘅嘢咯。 好似系咪话糖尿病？蛋 啊， 系喺碳水化合物嚟噶嘛？食 系啊， 有糖尿病 其实咧，我唔知点解个个咧糖同碳水化合物你要分开讲。你讲糖得噶啦，因为糖已经当咗系碳水化合物噶我哋，所以咧就系啦，你会食好多嘢噶，咁你个身体有嘢消化咧。佢唔會 keep hold 住曬你嗰啲肥㗎，佢會燒你啲肥咯，所以就唔會燒你肌肉㗎，係啊，或者其他嗰啲嘢㗎。 啊，我邊度聽嘅咧？我聽過話 呢個你係 thank you 咩啊？ 李小龍香係因為完全冇 fat 冇脂肪 油啊 跟住 佢冇食油啊，係咯， 透支死喎，好似 係。唔係，同埋我又聽話入嗰陣時咧，啱啱開始有嗰啲咩維他命丸啊，乜乜 佢齋食嗰啲。 係啊，佢就唔想即係想最 fit 唔食正餐就淨係食嗰啲，諗住即係以前同埋嗰個啲人嘅education 冇咁好噶嘛，即係唔識咁多嘢噶嘛嚇咁、啊、樣咯。 咁所以咧，即係。呢、這個是忽略咗油嘅重要，所以是一個誤解嚟嘅。 係啊，其實真係噶。 咦？你哋講戒乜戒乜？我突然間諗起我聽過一啲陰謀論嘅嘢，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 最中意、最想聽嘅，你聽你講啊！ 有冇聽過我哋飲嘅水啊？ 原水， 普通飲嘅唔係原水。我哋而家水喉水咪有 氟 啊， 係 fluoride。 有冇聽過係我嚟做咩？ 有 堅定流嘅咧呢個。 其實我都係因為行政方便啫，即、就、係、是、對個社會嘅疾病啊嗰啲嘢，即係行政方便係即係其實成個社會都係咁嘅，即、就、係、是、容易管理啦，同埋基本有啲嘢防止到，但係咧就講效率之餘咧就唔理你嘅感覺嘅，即、就、係、是、你老咗之後還嘅時候，佢唔使理你嘅，唔理你感受嘅。即係總之年輕嘅時候咧，最好病少啲，翻多啲工，咁啊，搶到你人嘅資源盡之後咧， 咁你老咗你瞓醫院啦，唔理你啦。而家個社會即係全世界主流都係咁樣啦。 我聽嗰個咧就好得意嘅，佢就講話咧，我哋個大腦咧中間有粒叫松果體， 係係係。 咁嗰粒嘢咧， 你有冇聽過啊？即係松果體， 我有我有。 咁就話嗰粒嘢係我哋做咩嘅咧？咁就話係冇用嘅。咁但係就話而家嗰啲解剖學啊嗰啲越嚟越昌明，越嚟越犀利咧，就發覺裏面佈滿咗啲咩神經喺度咧，就係、是、佈滿咗我哋嘅視網膜嘅神經喺度。咁就話以前咪好興話啲人有第三隻眼，或者係一個超感官嘅器官，好似海豚咁樣，我哋可以心靈感應去傾到偈啊嗰啲咁樣嘅。就話個腦裏面咧，其實每個人都係有粒咁嘅嘢喺度嘅。咁呢個世界，我哋飲用嘅食水、買嘅水又好，水塘嘅水好，任何飲到嘅水咧，都係加咗氟。氟就係我哋將呢個器官去退化嘅。 哦， 咁佢有講有講嘅就話一啲僆仔點解話幾個月大或者幾歲大啲僆仔係靈童嘅？咪話佢哋會見到鬼啦，佢哋見到啲大人睇唔到嘢啦，因為佢細個幾歲大咧，未退化得咁徹底，即係開始 仲用到， 係啦。咁就講話，所以佢哋會仲睇到嗰啲嘢，或者仲可以心靈感應到啊，或者啲僆仔僆妹可能啲孖仔孖女細個僆仔嗰時呢個跌親嗰個喺嗰邊會喊啊，即係都仲有個聯繫喺度嘅。咁跟住話仲有啲咩人係仲有呢個功能呢，就係嗰啲係啲西藏高原嗰啲高僧，佢哋根本就飲唔到呢啲水，佢哋係飲天然嘅山水，咁所以佢哋係冇退化過。而我哋市區嘅水啊，甚至乎落雨，其實都係我哋啲 水喉嘅水啦， 係啦，都係即係其實加咗氟，都係蒸發咗上啲雲，又落翻去我哋啲水塘。其實我哋來來去都飲嗰啲水，買嘅水又好，全部都係有氟咯。 嗯， 我聽過有個咁樣嘅 音樂。這個呢我又唔敢講完全冇可能，但有少少推果成因嘅，即係個果就係喺度啦。即係你講啲現象全部啱嘅。咁個因係咪咁咧？有啲咁多保留啦，我覺得佢冇咁聰明啦。 講到似層層咁樣咯。 唔係，原因就係咩咧？我就係覺得咧，逢親一個政府一個管理人員咧，佢就係講利益嘅啫，講利益啦、效率啦。 佢有冇利益先？ 同埋著數啦、快唔快啦。咁精算師係計啲咩嘅咧？計一個人平均嘅生活咧，佢賺到幾多錢啦？你攞政府幾多資源啦？你賺完嘅錢之後，你點樣嚟培育你下一代，又幫佢賺錢啦？咁所有大機構咧。嗰啲資源就係人力嘅資源嚟啫嘛，咁點樣能夠攞到啲人力咁樣盡曬呢？原因就係落咗氟，咁你自然就冇咗好多其他病，例如啲牙齒會好啲啊，可能有啲細菌就生唔到啊，咁咪令到你咧一路年輕嘅時候一路好做得，又冇病，即係減少個醫療成本，同埋人力會多啲，咁咪時候大咧你要還嘅時候係四五歲後噶啦嘛，甚至乎六十歲噶嘛， 你 舒唔舒服？你對我有咩關係？ 係啊， 即係我覺得佢當人係一個機器一個部件嘅時候咧，即係我咁樣諗法咧，我覺得係更加 make sense 咯。你講嗰啲咧要好高科技，真係研究 咗。但如果佢講到你如果係冇呢樣嘢，你係冇退化，人人都好，我同你大家心靈相通，可以整睇啲咩，我又可以原來有啲功能係我可以睇到你個保險箱入面有啲乜嘢，即係 難證實到啊嘛。 係咯，多咗呢啲咁樣嘅時候， 想啲人咁樣啦， 佢就好難去控制到呢一班蟻民咯。 所以咪就係話呢個推果成因嘅， 即係如果你哋個 X-Men 佢好難控制到啊嘛， 冇可能控制到啦。咁 其實咧嗱，水係其中一樣咧，有可能係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其他嘢都係咁喎，電視已經係啦，因為人個天生個本能嗰幾個感覺唔係淨係食瞓屌噶嘛，咁好多其他嘅觀感噶嘛， 屌嘢！ 咁嘅時候你都自己走去投降啦，譬如嗱， 係啊，淨係 你學文字其實已經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你試想一下，你見到有人燈咩色咧，你嚟去都係得三四個字就形容佢啫， 係啊， 但係點解喺維京人裡面嘅字典咧？ 好多， 佢對顏色淨係白色啫，佢有十幾種講法嘅。原因就唔係佢哋眼叻啲，原因就係佢哋嗰個地方冇咩資源啊，即係冇咩科技嘅，從來都係都望住天啊、打獵啊咁樣。佢哋對每一種嘢個形容或者一個感覺係強過一般喺市區嘅人，因為你讀書嘅時候，你所有嘢入曬框框， 係啊， 感情就講嚟講去都喜怒哀樂啦。 係啊 係啊，咁呢樣嘢我有啲保留。 係， 你試下。你老婆，去買唇膏， 我点睇嗰一排都系红色嚟嘅啫，我可以讲到好多只红色俾你听嘅， 系啊， 几百只喺嗰度， 嗰只又点同嗰只咧？ 就系咯，系啊，我今日钱都只出嚟， 因为呢个系商业嘅需要啊嘛，其实证明系人有呢个能力噶嘛， 我真系觉得唔系红色， 唔系，但系佢觉得你 多几只色咯， 系因为商业有咁嘅需要啊嘛，咁但系我哋用嘅感情啊，我哋去见到嘅嘢、闻到嘅嘢啊，你食饭都要睇肥妈嘅。我自己唔識食嗰只燒鵝，好唔好食嘅咩？我要聽佢講嘅點解？但你明明得噶嘛？ 嗯、 但我翻到工冇話題喎，人人都講肥媽，我唔講，屌賴嘢嘅喎咁樣。即係而家啲人一路係咁屌無線，喂屌幫垃圾播埋啲。但點解你又睇咧？ 係你又睇？ 你居然覺得好 enjoy 親情啊嘛？哇！睇到我話考出識電視啦，但第二日啲師奶個個睇啊！ 你翻去到 pantry 唔可以唔睇。 屌你冇你唔講，俾人排斥嘅喎。你俾人排斥好大鑊，嗰人升職又冇你份嘅喎。即係我覺得城市人嘅悲哀咧，就係全部都係睇到利益，但係佢又睇中咗你嘅弱點咧，不停咁 produce 啲陷阱俾你踩咯。即係我睇法啫，呢個即係所以，因為你講嗰樣嘢咧，其實個政府要好高科技先做到，但我又唔信佢有咁高科技咯，因為佢哋自己都係過緊啲咁嘅生活噶嘛，其實係係咯，即係各有各睇法啦。喂，咁頭先話講到 係啊，喺你話 你話過單車有啲咩 event 有啲 係啊係啊，嗯，因為有人話喂講單車 係好嚟一位去睇翻個版先，係喺呢度係咯。你話你聽我聽佢樽飲嗰陣時候話咩話？你聽講緊咩啊？你話講緊有啲咩推廣啊？ 係啊係啊，話佢出嚟做表演嗰啲啦，嚟緊有啲咩表演啦？ 嗯嗯， 係啊，同埋喺之前有啲，譬如有邊啲表演，佢係覺得難忘啲啊，大型啲嗰啲咯。 係 佢即係好似我哋之前 喺花車場喺邊度睇到你嗰啲咯，嗰啲場地或者。 個網址就叫做 Triforce 嘅， 你一定可以，網址都睇到好多， 串埋出嚟，咁個個可以上去睇下嘅。 定可以陣間喺個貼 link 度打埋俾佢哋自己 就錄上去都。不過而家打，你一路講，你一路講一路打。 咁啊，我哋其實而家 收緊 嘅表演咧 ，live 緊 嘅 ，live 緊嘅，唔係可以即刻改，即刻 real time。 OK， 做就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就即係呢幾年咁同即係幾個朋友夾埋一齊去。即係重新再 build up 翻，即係一來想推廣呢個單車，頭先都講話開始識味啦，冇人踩，唔好話踩，連認識都唔知，即係啲人見到會有望居嘅呢部單車，又冇避震，又冇得坐，俾我就唔買啦，仲有冇得轉波，一比一嘅差唔多，好輕腳啦，唔踩唔快嘅單車。咁但係偏偏就呢個時候，我哋見到即係呢幾年好似單車好似好行，即係。之前興跑步，咁跑步興到而家，咁突然間又興踩單車。而家其實夜晚我今晚翻去揸車，青山公路肯定好多單車飛嚟飛去，真係其實有陣時係我覺得有啲麻煩嘅。 我等陣先，我加多句好快，我就話單車呢排點解興翻咧？呢幾年我發覺咧，因為單車咧嗰個價錢跌咗，好多人咧可以接觸呢個運動咧。但係平咗，但係係買到啲靚單車咯。以前係哇幾萬蚊咁樣，幾個月人工咁，咁好少人會特登咁樣去接觸呢個運動。而家其實幾千蚊買到 嗰個網站係咩啊？你講一次啦。 Facebook 嘅 search Triforce 係啦 ，T R I T R I 係啦 ，F O R C E H K H K H K OK 啦。嗱，而家咧就update 落個。 咦，你可以打個 at 嘅，佢哋連 Facebook 整條 link 喺你一 click 咪得咯，有噶係啊。 OK 好。 咁就我就發覺係咁樣咯，所以多好多人踩到單車接觸到，咁我見到一家大細啊，上山又有學啊，搖啊，齋係喺青山公路練車啊嗰啲，就多咗好多人啊，咁樣一班 friend 啊，定嗰啲咁樣。 係。 咁就係咯，咁樣咯，咁係你講，所以就多咗即單車出翻嚟咯。 即多咗見多單車，咁啊開始又穩定咗啲啦，即係自己都停咗幾年，即係要翻工揾食啦，都人都大啦，唔似僆仔咁樣咁多咗時間去踩翻單車就，即係出翻嚟踩，跟住就咦又見到好似有少少即係，不如會睇下有冇啲以前做開表演嘅，不如做多啲表演睇下推廣下，又或者揾多少少外快咁，等自己又買啲自己想玩嘅嘢咁樣，咁所以。 出翻嚟揾翻曬啲 event 公司啊，即係之前嗰啲聯絡啊嗰啲咁搞翻，就有翻 Triforce 呢個名字再出嚟去接翻啲商場 show 啊、啲 event 啊、啲表演都去做。 哦、okay, 即係都有啲客係會 係啦， 唔係呢個 Triforce。 頭先有個三角形 係啦 ，EHK 係啦，三角形 就 呢、 這個， 呢、okay, 個就得係啊。 update 咗啦，各位。 OK， 咁個個可以上去睇下咧，因為咧嗰度有好多我哋之前做 show 嗰啲片啊，睇、到哦，原來 partner 單車係點啊，好多 video， 好多介紹我哋嘅 team 啊嗰啲咁嘅係。之前好多地方做表演啊，喺呢個中軍澳廣場啊， 咁我哋 咁 馬 會啊， 我哋自己有 pops 嘅、就好睇個場地幾大咯。如果嗰個地方好似睇翻我哋個 Triforce 嗰度做馬會嗰個地方太大嘅時候，咁就要。我再找啲卡板啊，揾啲嘢再搭咯。 咁你個 sponsor 會有啲咩紅牛咁嗰啲啊？ 其實咧， 次次都唔同嘅， 次次都唔 睇個性質咯。 係啦，同埋睇下喺邊度做 show 咁樣咯。 即係如果嗰次咁啱，我以前試過做老人院啲阿婆嗰啲。想睇下單車咁表演咁整紅牛就真係搞掂啦，全部都 即係醒曬。 堅牛嗰次喺啲老人院，唔係老人院節目嚟嘅， 做死啊！今晚個都唔瞓， 係啊，個個都唔瞓。 喺麥花臣球場做啊，好多年前㗎啦。咁你見到嗱，頭先我呢度踩住個單車啦，有個人翻度跳嚟跳去啦，啲阿婆阿伯咧係咁住。 就你跳钟啦，就你跳钟去啦， 好似要暂停咁滞咯。有一次 哇，真系吓亲 呢场咧就啱啱新年嘅 花车巡游 系啦，啱啱早几个月新年花车巡游咧，我哋都有份， 嗯， 系啊，做一个大表演。 嗰死事系咪你一天嚟？ 系啊。 啊！ 瞓喺度嗰啲， 即系今日就你瞓，听日就我瞓 嘅。 系啊，他日咩？ 乜有时都会叫。 他朝好相见，你唔好踩到我。 有时都会叫啲即系 现场观众， 现场观众出嚟跳嘅。但系如果好似譬如呢啲，佢哋已经围栏拦住晒咧，即系围栏啦，唔出得嚟咧，咁就揾翻我哋自己有咯。咁样。 喂，咁其实咧，你咁讲而家咧，就冇咗类似我哋细个睇嘅《欢乐今宵》嗰啲节目咧。就少咗好多呢啲表演 劇咯、啊。 以前咧，其實細個歡樂今宵好睇啲嘅。 又話攞隻牙咩掹嗰條鐵鏈掹架車嗰啲咧，好多呢啲嘢睇。 鬥大聲嘅話， 即係嘅喎。又話咩嗰啲咩電話簿去搣爛啊？啲大隻佬嗰啲好多呢啲嘢。 同埋揾隻手指篤爛啲嘢。 係啊係啊，篤穿玻璃。係啊，冇啊，而家冇呢啲。 咁所以而家咧真係要靠呢啲咁嘅宣傳下咧，希望大家真係嘥多啲時間。 其實可以話齋而家單車就歡迎翻，咁同埋有 internet 呢啲咁方便啦。咁就同埋呢幾年呢係國我哋話聽啲 media 公司啊嗰啲呢搵返 桑沙 就話你過嚟幫我做場 show 得唔得， 因為連佢哋嘅 PR 或者佢哋啲 marketing 嗰啲人都覺得 都 哇我都冇見過呢樣嘢，我都唔知道人咁 樣，或者我淨係上網見過， 佢哋 都覺得香港有人玩到嘅。 咁如果有聽眾呢 live 屋企人做呢啲 PR 啊，或者你本身係呢，咁你去聯絡下， Facebook Message 就得。 其實呢個訊息都好嘅，你起碼係一個運動啦，第一。第二呢，你諗下好多家長都係埋怨自己個仔只係打機， 系，系噶，系噶， 又唔出去社交，你唔好话运动先，你起码一班人咧，你建立咗个信任先啊嘛。喂，你无啦啦俾条友瞓喺度，你瞓啦，即系未必够胆，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正面嘅活动嚟嘅。即系如果我后生，我好似你咁后生，我都玩啦。 最紧要系咩呢？香港人少，唔系人多地少，咁咧。以前咧，譬如好多揾 BMX 嗰啲咧，飛 ram 台嗰啲咧，但係你係啦，但係你要有位啊，你有個緩衝啊，好大地方又要個台飛啊嗰啲咧，即係你要好多呢啲 BMX 上要 skateboard 啊，或者其他。 唔係，同埋最慘而家喺街玩俾人趕啊嘛。 係啦，唔係 trail bike 咧，好細地方。如果你話做個 show 咧，譬如人哋開張啊嗰啲咁樣咧。其實一兩三 哦，佢就係要細 啫，係啦，選地方可以揾到好精彩。 喺個 shop 嗰度喺貨架度彈都玩啦。 其實喺門口嘅位置已經得㗎啦。 試過做酒吧，咪跳上嚟張吧台啊， 同埋你掛啲生菜度踩下青都玩啦。收下你 係啊係啊，但係真係㗎，你好少地方咧，譬如一個 shop front。門口前面少少地下咧，擺幾個台已經玩到噶啦，唔使話啊 BMS 嗰啲要緩衝啊，要好大個 U 台啊，冇噶，所以呢啲一方便，同埋咧可以散場又好快，搦走幾張台就冇咗啦。 喂，咁同埋電影好少 cover 呢樣嘢喎。 通常揸啲都係 炒嚟嘅，好威㗎， 都係炒嚟嘅。 你聽下先啦，佢去拍戲啊， 去咗印度做替身， 係啊，特登去就係因為佢有攀爬單車。 我唔怪得知你要谷肥自己啦， 即係流蘇啦。 因為印度啲男主角咧，唔應該肥佬就溝靚女 嘅，係啊係啊，所以流蘇你睇下朋友你好。 啲人瘦嗰啲咧，都系俾条女飞咗， 系啊系啊， 嫁咗个肥佬， 系啊， 十到十到都系 啊，然之后嗰啲跳舞 一齐跳舞走， 跟住咧，跟住结婚礼嗰阵咧，佢个旧男朋友扮鬼扮马扮 翻翻嚟， 扮歌手啦，扮侍应咁样夹翻条女，跟住咧又打个 K 轮咁样私奔，睇个个都系咁。 早排睇嗰个咪个头中咗枪嗰个，可以讲埋成段对白先。 系啊，你有冇睇啊 ？Facebook 咁我成日都呢个冇，成日见到嗰啲。 嗰次就系咯，诶，旧年啊嘛，系嘛？是不是去年？是去年啦，啱啱年尾。 咁你成 crew 去一定係請你啊？ 一個。 全部 crew 嗰啲睇曬嗰邊啊。 咁點 approach 到你嘅？ 因為呢度冇人踩呢啲單車。 呢個講起又興，陣間可能咪後問下你識唔識呢班人。 啊，照問啦，我識嘅同唔識都唔答你。 咁佢聯絡，咁啊揾單車揾咗我去，咁咧就嗰兩個人都係做電影嘅。佢有一個是應該是副導演嚟嘅，咁、另外一個就應該佢啲 但係我澄清翻先，其實本身係識我嘅，我搭路咁樣我叫咗佢，咁其他嘅事唔關我事，我唔知嘅，係啦 ，OK， 繼續繼續 啦，當中咁樣傾去啦，咁就即係講咗個時間，可唔可以去印度咁做，即係拍呢個要有關單車嘅電影啦，咁即係夾好曬時間咁，我都要翻工噶嘛，咁夾曬啲假搞掂曬 OK 啦，我話 OK 去得，預咗個時間。臨飛之前幾日同我講話 cancel， 咁我 請曬假， 我都請曬假又成咯，咁我 咁都收一半㗎，起碼 都。咁我唔係同公司，我唔係同公司講話我請假要去拍戲啊嘛，我係同公司講話屋企有事啊嘛，咁我冇事啊， 有事等咗啦， 咁我即係焗住都要請啦。咁請完之後好啦，跟住又因為佢話佢同印度嗰邊價錢傾唔掂，臨飛之前幾日先話傾唔掂， 係咯。 咁算我當吞咗佢，跟住佢話咁不如咁啦，我係睇香港有啲咩 job 就彈翻俾啦，我心諗收皮啦屌。咁跟住再過咗一個月又打嚟同一部戲。嗰边佢应该系印度嗰边应该系发晒烂仔话，点解上次叫你揾唔到人，而家都仲揾唔到？我唔知佢当中咩问题。 食得唔够水咯， 系啊，应该。 临尾我知原来佢食好深。咁跟住第二转再倾啦，就话今次实牙实齿一定去啦。我话唔好啦，你 confirm 晒啲嘢我先请假啦。 唔系收订先啊嘛。 冇啊，就係冇收到，因為佢又唔係間公司，佢係私人幫嗰邊印度 即係艇仔嚟嘅， 係啦，印度嗰邊就係揾個導演係嚟過香港幫手拍個戲，咁就佢哋朋友關係咁幫佢揾人， 朋友， 係啦， 咁跟住然後就傾好曬 OK 啦，咁我請埋假咁去得啦，咁咧， 咁你第二次又講另外一個家庭成員有事。 咁嗰排其實我 你咁都有事， 真係有啲事嘅，咁啊照 OK 咁去啦。咁約咗嗰日嘅即係要坐飛機嗰日，咁跟住佢話去到機場，咁我話咁即係而家幾點去？唔係，重組下先。佢本身有個 assistant 跟埋我一齊去嘅，就要搞簽證搞成。我話係咪你幫我搞埋？佢話得啦，我哋幫你搞啦。搞到最尾咧，搞唔到，我要自己去領事館搞簽證搞證，搞咗好耐，搞到個簽證啦。點知佢個 assistant 搞唔到，得我一個自己飛過。我嗰陣時即刻諗。我自己一個個印度真係， 係咯， 都話有啲危險 嗰啲，雞揀喎， 係啦，咁啊諗緊，跟住 你又僆仔， 跟住諗下，唉，算啦，咁都請咗假，咁咪當去下越南老狗一個，咪定曬啦，俾人揀兩個， 揀兩下啦，唔好揀， 咁啊照去啦，咁跟住嗰朝早去到機場等緊相機，搞掂曬啲嘢，佢俾咗個。 试听有人笑，唔好硬。 俾个 e-ticket， 咁跟住然后去到，跟住我话喂，咁我阵即系点样相机嗰啲，佢话你唔好住 hold 住，你唔好相机住，你 打机场嘅你 唔好相机住。佢话因为嗰边印度嗰个海外汇款咧，佢哋未收到。佢话印度人好奸，佢一日收唔到钱咧，我一日都唔好相机。我第一日就嘥咗一日，上唔到飞机，因为佢等唔到嗰边汇款。跟住到礼拜，佢话礼拜今日都未必有噶啦，可能礼拜一啦。我话。我請到假噶咯，我點吞啊？跟住我焗住同公司講話，即係點樣再吞多兩三日啦。咁 OK 咗嘅，咁要到第三日，又話第三日本身係正常飛，咁但係咧佢哋因為都要拍戲咁樣啦，佢凌晨四點幾 send 個 WhatsApp 俾我，就話聽朝九點半機場嗰班機上得， 咁樣然後又 send 咗個 e-ticket 俾我啦。咁你既然咁緊要嘅，點解你四點幾你唔打俾我 confirm 我一定收到咧？我瞓醒覺， 四點幾個瞓緊， 我瞓醒覺都八點幾九點，跟住我見到個 message 佢打俾佢咯。九點幾，我啱啱起身咗，你琴晚唔講嘅， 幾點起身啊你？ 八點幾九點咯，好彩都叫做咁樣，但我話剩翻半個鐘，我去唔切機場啦，要半個鐘之前入閘。跟住同佢講，佢話嚇你冇睇個 message， 琴晚 send 咗俾你，你四點幾 send 俾我點睇啊？佢話啊邊個冇打俾你？我冇喎。佢話咁我你等等啦，我轉頭打俾你。跟住轉頭，但係就話喂，印度話嗰邊唔關佢哋事喎，俾曬錢買曬機票喎，而家係我係我問題喎。咁我諗你要自己即刻睇下點樣俾錢買張最快機票。佢話。你戇鳩嘅，咁我又冇簽又冇成，我梗係揾佢啦，係咁啦，跟住 cut 佢先啦。跟住之後，再過咗半日再打電話嚟話，佢哋自己揞錢買機票等我過去，因為佢哋嗰邊應該收咗錢又唔去唔得啦。咁佢哋自己夾硬俾啦。咁 so far 過到去印度係開心嘅，同埋。即係都真講見聞啦，原來即係同我想象中嘅印度係嗰邊啲人好好人嘅， 拍戲一啲。 咁我亦都有問佢哋話喂，印度成日都衰啲強姦殺人嗰啲喎，即係有即係熟落咗之後，咁佢哋啲乜都傾嘅。咁講，我哋睇新聞啦，你哋香港啲差佬咪又係打人，即係其實我哋香港 你話係真嘅喎， 我話係真㗎， 你 話係 咧，你話係啊， 香港嘅形象其實連印度都覺得差啲人。咁跟住再問翻佢話，其實我哋好冤枉嘅，你哋都唔識分我哋啲樣，因為我去嗰區咧係印度嘅直谷啊，佢哋叫，嗰度全部好多台灣人噶，嗰啲咩華為啊，嗰啲乜乜乜啊， 因為嗰度啲 programming 好勁噶嘛， 係啊，喺嗰度剪片又喺嗰度剪嘅，好多電影公司喺嗰度 ，Silicon Valley 咁樣咯，係嘛， 直谷咁樣啦，嗰度，咁就所以佢話呢度就好太平嘅，但係如果你去嗰啲咩印度去。 系啊， 系啦，佢嗰啲咧，佢就話嗰度亂啲，因為嗰啲係咩人咧？唔係印度人嚟嘅，巴基斯坦人嚟。 哦 ，OK， 近嗰邊。 即係香港人就成日咩都賴大陸人一樣。 係啦，就係咁啦。咁跟住即係 show 翻 OK 啦。咁但係最尾傾到拉尾，佢哋都講話：咦，你收咗錢嘅咯？嗬，即係嗰邊收到我哋回覆，我收到。跟住我問咯：哇，我收得咁多，唔係咁少喎，我俾你。跟住我諗我係俾人抽咗八成咁咯。 哇！唔怪之， 仲要玩咗幾耐？ 玩咗幾耐？ 冇相機幾次？ 咁呢啲開名得啦，下次唔會同我合作噶啦。 唔會噶啦，而家印度嗰邊 keep 住都有聯絡，即係有啲咩嘢直接佢揾我過去搞。 係啊，嗰啲撲街嚟喎！嗱，我首先我估下佢形象係咪啲須跨住個口嘅？ 你話 頂帽唔咬嘅直板嘅？ 你講咩邊？ 你講邊個先？過去派嘅個做 即係漏你嗰個咯。都有艇仔啊！ 哦，或者識嘅係咪啊？ 嗯，我冇見過佢真 係戴粗框眼鏡，哦冇啊，因為咧我識睇相嘅呢啲形象嗰啲人啊，通常都係出古行找數，我啲行家都係咁嘅。 粗框眼鏡，但係咧佢嘛， 啲須框住， 然之後頂帽就屈到 嘅，唔屈嘅，即係直板嘅，即係有個網嗰啲咧， 係 即係嗰陣早幾年 咩 ？O K， 呢啲我睇相睇咁耐咧，呢啲人，但係咧佢坤老細咧有一手嘅。啲老細信用就係成日揾啲僆笨柒嘅，即係揾唔係未必係僆嘅，即係 啊， 又唔係呢個造型喎。睇下先， 又唔係呢個造 型，呢班撚屌。 算啦。 不過撚屌冇樣睇嘅，同埋部機都唔翻係佢噶。 屌你玩撚咗幾日，撲街玩兩個月啦，嗰度差唔多。又去又唔去，又去又唔去。 其實咧，你橫掂你唔去又得嗰啲咧，你就應該收佢頂。即係如果下次 係啊，應該收咗訂。 你第二轉去我咪話佢同我講價錢咯。佢話因為上次個價錢咩一講完，即係第二次再叫佢啦。我話咁即係上次個價咧，佢話唔係啊，今次仲要減咗錢。跟住話我話咁， 因為減翻機票嘛。 佢而家要減翻機票咯， 因為想賺翻你轉頭啊嘛。 喺度講 你唔好去咯，係咯。喂，其實咧，你其實如果你嗰邊有你識咗啲人咧，你就拍片俾個。俾個 Facebook 佢聯絡下，咪搞掂咯。甚至中間， 因為 Facebook， 因為上次即係當俾人揾笨咁過一過去，叫做攞個聯絡咁樣。 係，咁啊都隨便有精嘅。 因為佢哋覺得單車可以咁樣跳嚟跳去咧，佢哋好神奇。 咁最尾係咪有啲歌舞咁樣成班女跟住你？ 我做一兩 part 啫，我唔知佢最尾。 系咯，嗰啲跳舞咧喺个 系啊，喺嗰个天桥度飞落嚟啊，佢 哦真飞 跳落嚟， 真飞 系啊， 哇！喂，即系其实个碌系减晒震嘅嘛？ 唔系，系佢个人啊， 个人要犀利， 冇避震又唔同我哋。 即系你个人跳落地下，你唔会伸到直晒咁样揼钉啊嘛？ 即系你有个悬挂器咁样，即系威威咁样啊？即系 timing 当然要。 一定好啦，要咪快啲慢啲要死啊！ 系啊， 系即系呢个就系嗰、那个肌肉协调咯。咁但系咧，即系你即系你单车飞落嚟，同埋真人跳落嚟，你又唔会同一个一把尺噶嘛？我意思系。 哦、即係如果喺好高跳嚟咧，我而家我會選擇用個單車跳嚟， 係啦，冇錯，咪就係佢基本上都有少少避震啦。因為點解咁問咧？ 攔係攔單車先， 因為咧打 GTA 咧，你人跳落啪咁死咗咧，但係加上只幾高都冇事， 都冇事。GTA 係咯，喂，咁咧即係嗱，咁啊阿姚嗰度，我頭先好多嘢睇啦。咁啊 Brian Cook 嗰啲咧，如果真係後生仔如果想玩咧，咁咩途徑可以？即正正經經想攞奧運金牌咁點？ 其實佢哋 首先係咪要阿老豆？ 其實好唔係好簡單嘅啫。其實咧， 成功吹副幹。 你附近譬如你啲朋友啊、friend 啊，或者附近嘅單車鋪，實會有啲一隊一班人玩嘅。你一班人玩先，咁你睇下你玩邊啲單車先，你又要 check 清楚。譬如你想玩公路單車定係爬山單車先。咁你揀咗玩邊樣單車咧，你就一班 friend 就成日玩，玩得多咧。就參加香港嗰啲比賽，參加啲香港比賽咧，你開始攞到成績咧就得噶啦。人哋會揾你嚟。 嗰啲教練唔會侵犯人性噶，單車比較少啲。 唔會嘅，比較少啲嘅係啊。唔係香港啲好正經，即係其實咧，如果你玩到有少少 OK 咧，香港比賽咧，佢哋就會揾你啊，你即係可以諗下香港隊喎嗰啲， 嚇嚇 嗰啲咯。啊，仲有場地單車咧，而家好出名啊！香港好多世界冠軍。 不過想知咧一樣嘢咧，即係我都成日都想，即係成日都想有個疑問咧。幫政府出賽嘅運動員咧，嗰啲分定咁啊，一定係嚟自民康署噶嘛， 係咪？係啊，康文署。 康文署啊嘛，咁我哋有冇咧得閒呃你？ 奧委會啊， 哦，奧委咁佢有冇得閒呃你講一啲外國嗰啲嘢噶？ 我嗰個年代冇㗎， 有意無意。 我以前冇嘅， 哦 okay 啊、我以前冇嘅。但係而家咧，我就發覺佢哋好緊張個 image， 係唔、啊、可以即係唔可以亂講嘢。 即係叻到識飛，但係你曬文啲人影張相，你又 唔得㗎。你唔可以亂講嘢㗎。 哦， 嚇、 okay 啊，佢淨同你講你想 講 啦。 我唔怪知而家啲嗰啲運動員 寧願唔出聲， 全部都硬， 或者係啊講少少嘢就算啦。即係㗎，你講任何嘢佢都驚你講錯。 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嗱，我細個睇奧運咧。美國啊，美洲、歐洲嗰啲運動員咧，喺個運動場度啲風采咧，好吸引，好有感染力嘅。因為佢哋又跳脱啦，又多表情啦。但係細個覺得東德同埋蘇聯嗰啲運動員咧，全部機械獸咁。 上去攞獎，攞完獎走。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香港啲運動員咪變咗機械獸咯。 係啊。 講句嘢又唔得啦，有審查啦。 係啊。 所以你真係幸運啊 ，Brian。 我以前都係。 即係你個年代係即係黃金㗎，真係。 佢訪問你就可以即係。都有話唔好亂講嘢嘅以前，是的，但係就即係俾你講多啲。而家我發覺好似仲佢哋寧願，哎，我都費事煩啦，唔講啦，講多錯多咁樣。 因為咧，我知道香港咧就有好多外援嘅運動員。 係啊，係啊， 即係嗱，例如我早十年八年前咧，我行咧拍乒乓孖寶，即係兩個大陸人嚟咧。 係啊， 我嬲佢講嘢講過去都唔對路，唔出聲。 係嘛？ 佢哋真係直頭好似黑幕國家咁樣嘅，香港都係咁嘅。同埋咧，以我所知，佢冇乜出邊嘅朋友， 驚你視佢啊嘛，講錯嘢。 係啊，好慘啊！即係香港折墮到咁嘅，即係明明有一個咁多元化嘅地方。喂，唔好講呢啲，我哋睇下有冇人又留言先。都冇乜咯，係咪瞓曬覺咧？定係啲人走曬？幫我 check 下今日有幾多人先。今日有咩 event 咧？出邊？ 今日咩啊？踢波嘛，係咪啊？你話 踢完啦，世界盃。 因為唔係啊，你話 哇！今日真係少人喎，點解咧？係咪啲網路有啲問題咧？平時過百個有女啊咁嗰啲咧， 係咩？ 咁今日少嗰啲咁。 有啲咩女啊 ？Say hi 先 ，hi。 等我讀一讀佢哋留言先。啊，同埋今個禮拜咧，我都有少見聞都幾好笑，例如晏晝叫小飯同埋叫酒飯咧，已經鬼氣啦！有人等回應翻 Flora 嗰樣嘢 哦， 台灣人食牛油。我都食牛油 啦，食牛油啊，咪即係好似嗰啲菠蘿油咯。 我朝頭早去食早餐咧，我唔要個包，但要俾多片牛油咧，我懟曬杯奶茶度飲，好正噶，好似 嗰啲嗰啲咩紀念品 食菠蘿油，俾人走咗個菠蘿包， 食牛油你啊嘛？唔會， 我哋成日包都唔掂啦。 黄恩海 ，Hello， 探长，你好 ，Terence 黄金好， 大家 唔 穿 饮井水咁就唔会有氟化物， 流 人生牙膏都有氟，流人生氟中毒好大镬。Jack Chan 讲下单车的饮食 ，Terence Wong message retracted。Terence Wong Tree Force HK Jack Chan 幾見到好多單車、Jack Musick MB Jack Musick MB 鄧豪色 Terence Wong Ban Gallery Bang Gallery 咩話 Bang Gallery 咩 Bang Gallery 係咪個地方名啊你？ 因為曾經有個靚女上嚟講鬼故都係同單車有關， 係咩？ 係啊， 邊個靚女啊？踩單車 有個佢細佬踩單車，就喺吐露港公路即是單車路啦，咁突然間斷咗片，咁咧即係突然間休克咗，咁跟住咧最奇怪就係咧佢自己翻屋企，就 係唔知嘅， 翻屋企個過程咧 唔記得， 冇曬印象，同埋最奇怪咧佢係住堂嗰啲台嘅單車上 六七樓，都冇印象， 都唔記得，佢耳仔後面有啲血咯，咁咧佢話咧勉強記咧，佢記得休克之前咧就一隻黑影喺前面迎面撲過嚟咯。黑煙啊嘛，即係好似人形咁嘅黑煙，掛埋自己度。 唔好講啦，我就係吐露港夜晚有時自己半夜三更踩單車， 有咁多錢都冇事，即係 但我 冇 事嘅。啲人話我同未夠殺氣啊，勁啊！ 咁所以你其實唔 所以唔使驚， 如果唔勁嗰啲咪有啊，同未咪得咯。 有啊，勁啲係嘛？又粗啲啊， 或者戴個眼鏡鼻咪有埋眼眉咯。嗰啲膠嗰啲眼鏡鼻咧， 係有個眼。 咁你有冇鬼故貢獻啊？ 咁突然講醒你 喎，其實有好多之前係啊。 你上次話嗰啲未講曬啊嘛。 我唔記得上次講嗰啲咩。 上次話有清大欖公園 講咗我哋嗰個 friend 未啊？有個 friend 係專 用龍別水咯，講 唔係唔係有個 friend 咧係陰陽眼， 陰陽屎忽鬼， 係 踩單車都陰陽眼 啊。係啊，喂你講啊，講佢見嗰啲啊。佢以前咧開頭同我哋踩車咧。就會成日踩到半躝坑咧，譬如山嗰啲就話 古古怪怪就會叫我哋走咯。 係啊，就喂大家走啦，不如走啦。然之後我哋就知咩事，即係估到 標奇立異咋？ 唔係嘅，你見佢個樣係真係咬神。有一個就話天生見到，有一個就後生玩個神打，揾人開眼，跟住就 啲自在業咯。 係啦，跟住就揾唔翻個師傅，生隻眼就長期見到。 哎呀，真係慘啊！ 揾唔翻個師傅咩？係咩？真係㗎？係 啊， 真 係點會揾唔翻個師傅㗎？领嘢嘅真系， 跟住就佢两个场 电话都冇埋啊！喂，过嚟啊，帮我散翻先啦，唔该你。 发现 查啲牛眼 唔系人嚟 嘅，系领嘢。呢啲系啲戏嚟嘅，啲剧本嚟。 咪最劲咪话喺啲荒废鸟屋啲 corner 位见到有个马姐揸住自己个头喺度梳紧头， 跟住佢点睇到个头喺边啊？ 揸住咗个头喺度梳紧咯，跟住佢 即系靠手感嘅啫。 可能系啦， 因为佢个头喺只眼 喺下边咯， 好难 跟住嗰两个咪话，不如我哋去买饮啦，走啦。 佢一讲呢啲说话咧， 两个已经拎住，即系已经行紧走咧，我哋就已经跟住佢跑住走嘅。 系啊， 跟住走咗先讲翻，就全部拉晒线。 系啊，次次都系啊，一嗌走咧，因为咧以前佢就话喂咁样，然之后我哋咧就同佢讲咗，就话嚟，不如咁啦。你永遠咧唔好喺山裏邊講，我哋出到去出邊城市 7-Eleven 你先講啦。 係 啊，係啊， 民間地方我哋先講到你聽啦。 安全先講， 安全先啦。佢話有一次喺我哋踩山啊嘛，夜晚踩郊野公園嗰啲，出翻嚟先話，哇！去到邊度邊度嗰棵樹上面咩啊？有個馬騮但係人頭啊！ 唔記得， 馬騮身係人頭。 係啊，馬騮身就係個人嘅頭咁，累積長頭髮女仔頭嗰啲咁樣咯。 我仲有女仔頭。 即係啊，我哋聽到就哇，係咪啊？ 幾不幸 啊！邊個位啊？我哋 冇著衫喎。 冇咁又，你馬騮梗係冇著衫啦。 正啊！ 然之後我哋就話嚇係咩？冇人見到嗰棵樹，普普通通噶嘛。係啊，有其坐咗喺度，所以我哋就快快脆走。但係你哋話唔好出聲啊嘛，出到嚟先講翻。 我記得以前聽過有單嘢咧，蝙蝠洞有冇踩過啊？ 有 啊，係咪近住發電廠啊？ 出口， 你講緊邊個 蝙蝠 洞 先？ 唔係有幾個嘅？ 墨鏡入就踩。佢係一條直嘅嗰條 青龍頭嗰度， 青龍頭出翻嚟， 係啊，青龍頭嗰度出翻嚟， 引水道嚟， 係啊，我都係， 然後 好多蝙蝠咁， 得個針窿，即係你望個出口， 好遠嘅，踩好耐嘅，踩成四 就話晏晝好曬嘅， 我試過揸車入去， 我都揸過車， 有啊，我哋係啊， 咁冇講 揸車冇講。咁踩單車嗰時僆仔咧，我唔喺度嘅，我聽翻啲 friend 講嘅啫，就哇屌嗰日爭啲出事又即係地好長嘅嘛，嗰度好似成公里嘅嘛都，你要走都唔係咁快走得嘅嘛。雖然佢全直，你望到個出口一點針窿。咁佢哋踩咧冇頭燈冇尾燈，靠嗰一點嘅啫。咁個遇個地下係平嘅，踩住個單車，咁隻手隻手咪摸住埲牆咁樣嚟踩咯，單手。Okay.有一個人話摸住埲牆，摸到舊嘢，應該係人嚟。 大肚婆個肚， 唔知摸到肉咯。跟住就即刻唔再掂，快快脆踩出咯。 可能係唔好摸牆啦。 可能非法入境者嚟嘅啫。 黐線奇噶。 OK。 其實人都話成唔好摸牆，就算地鐵站嗰啲，其實都話唔好摸牆。 地鐵有鬼咁嘅 人，挨曬喺度噶嘛，全部都。 係啊，唔好摸住埲牆行噶。 我成日見到啲建築， 所以話以前地鐵站咧，全部係咁樣彎翻咗，等你咧 挨 喺度， 挨唔到， 等人挨落去企得唔舒服啊！ 係啊，即係頂住挨唔到啊！ 等你唔好挨落去。 其實就唔係，其實同個滑轉滑機有關嘅，因為轉滑機係圓形攞出嚟噶嘛。 我諗應該嗰個水 要整幾難啦，係 整到 慳錢啊嘛， 慳錢。 你知唔知地鐵咧好急嘅起得？因為精算師計過咧，你起咗一日咧，你個收益就多幾千萬。 哦，系咩？ 系啊，所以要快。喂，咁咧，我突然间谂起咧，你突然谂起，我谂起有一个从来未讲过嘅，都唔算系见鬼。因为咧，以前我买一个单筒望远镜，小学嘅时候，咁好好奇啦，周围 佢都有啊，单筒嗰啲望 系咯， 睇月亮 都70-80蚊嘅啫，即系玩具靓少少咁咯。我发觉咧，因为前住你左村所做对面有个唐楼。唐楼就是3-4层高的唐楼啫，咁嗰啲窗口仲系木嘅。 哦，咁咧，好耐嘅啫。 我就见到里面咧，平时啊，有条有个单身个头中间秃嘅傻佬嚟。点解傻佬咧？我哋未用望远镜之前咧，我哋望佢屋企咧，佢知道我哋望佢。 咁犀利？ 喺度闹我哋望咩啊？ 哦，系咩？ 咁咧，我就系买一个望远镜，专登第一时间及佢先。咁条友嘅生活系点嘅咧？纯粹好奇，因为条傻佬又着。掛咗紅色底褲出去過晾衫， 哦係咩？ 即係佢就好特別嘅，佢花朵用紅色底褲，即係唔識佢噶嘛。咁有一次咧，見佢屋企冇人，但裡面有啲黃色昏暗嘅燈咧，我望鏡望入裡面咧，哇！有幾個好像真眼碌碌嘅人黐喺埲牆嗰度望翻出嚟， 係咩？ 哇！恐怖到撲街嘅女人嚟， 係喐唔喐㗎？ 我唔喐嘅， 黐有啲女人， 即係佢黐喺埲牆度咁樣望望住出街嘅喎。 哦。 哇！嚇到你啦！ 即係嗱，有會唔會有可能係幅畫或者係啲假人啊？ 幅畫， 因為你話佢癲癲地噶嘛，整啲假人喺度出奇㗎。 冇錯啦，就假人就唔見，因為立體咁強。 係啊， 幅畫咧，即係你即係而家我識解釋 㗎 啦，佢打咁嘅燈嘅。 係， 你幅畫咁啱去影相嘅時候咁先得㗎嘛。 係， 但係如果假人嘅話，佢立體咁咧，就我望都係咁，就係咁。 即係嗱，你唔可以，你好多嘢有得解釋。譬如你話，你唔可以當佢有間鋪頭，咁佢有啲假嗰啲，即係玻璃 模特， 攞咗翻屋企擺喺度， 又唔奇，因為嗰個有古古怪怪咧。咁點知咧？我已經傳咗俾好多人望，大家都望到有個好温馨頭嘅，係唔似公仔嘅其實，因為以前啲我細個嘅時候咧，模特兒公仔咧，一定係鬼妹樣噶嘛。 哦。啊，係啊，係啊，同埋化妝咁樣好假咁，即係唔好真 樣嘅。咁跟住我傳咗俾好多人，個個都睇到。之後突然間個友突然間走出嚟， 嚇死！ 即係我最奇就唔係話嗰個樣啊， 點解 其實嗰個友知道我哋望住佢？ 哦， 即係嗱，我你頭先講嗰種人有啲可能個松果體特別發達 咧。你係咪揾個望遠鏡望你哋又 冇 呢盞又冇開燈冇剩啊？ 冇 開曬燈啊！ 係日頭嚟嘅，仲要。 喂， 即係黃昏啦，即係太 夜晚著咗燈就話容易見到啫。 啊、 日頭全世界都光㗎啦，好難睇㗎喎。 咁跟住咧，冇幾耐咧，一段長時間冇開窗，咁我一度懷疑咧佢藏屍咯。 啊！ 即係可能將啲人做標本啊咁樣。 啊！ 跟住咧，我哋一路都掹咗好多個月㗎。咁突然間又打開曬窗， 咩都冇。 哇！仲精彩。 啊！ 佢整個吊車喺度喎，模型。 咁有型？點樣模型吊車？ 即係佢啲手工幾渣嘅，即係揾啲報紙濕啲水整個假山，即係第三嚟接觸咧，啲人咪又喺屋企整個假山嘅，咁啊跟住再遊翻啲油落去咧，整自己真人模型整吊車。 咁勁！ 佢直頭咧，佢覺得佢住緊係一個舞台嚟嘅。你對面啲全部都觀眾嚟嘅，我得閒就整啲藝術嘢俾你。 你哋望啦，但係佢又叫你唔好望。 我嘥幾個禮拜咧，我整個吊車有啲神秘感。 一開咁， 一開哇！ 跟住真係重新評估呢條傻佬 啊， 好勁！ 原來天才， 天才嚟嘅，真係幾古怪。其實邊有咁多鬼啊？即係恐怖嘢就肯定嚇死人嘅。 最怕係窮鬼啫。 我就懷疑嗰個咧都係塑造嘅一個人樣嘅公仔嚟。 嗯。 即係嗱，佢中意東方人同埋温丁頭， 啊、 但係啱啱啱有少少光睇到，哇，好得人驚嘅，同埋、知道有人及佢專登整個公仔，又做完又望啤住出邊， 望翻你，係啊係啊， 哇，好得人驚，諗起咗，喂，咁所以咧，嗰時嗰條叫做東京街， 喺邊大啊？ 東京街搭 深水埗， 深水埗嗰頭係咩？ 東京街搭保安道嗰條街， 哦， 樓下間叫厚生誒賣雜貨嘅，即係我細個都喺嗰度出門嘅，咁後來咧。即係佢客，即係成日都同我作對咧。新年嗰陣時狂放村民戰， 係咩？ 係咁瞄準咗幾，但係佢開心喎，你爆佢咯，即係同你玩，啲怪呢啲怪人。咁咧即係有時咧，即唔排除咧撞鬼啊，或成有啲人專登去為咗 draw 啲人嘅 attention 咧，就整啲嘢出嚟扮鬼。 扮 係啊，嗱個馬姐梳頭咧，可能其實個頭係假嘅，揾啲黑布笠住個頭，你睇唔到。喂，有人 sponsor 喎，勁喎。OK， 頭先讀到呢度。喂，咁你怕唔怕嘢啊？都差唔多啦，我哋已經 overrun 咗少少啦。 係咩？ 係咯。 講咩？ 睇睇先。 Angel 語今晚講得好精彩，兩位嘉賓多啲 信任 就好啦。Jacket Chan 有女仔聽緊，嘉賓下次請再上嚟。 Max 兩港幣100元，各位好，今晚好熱鬧，好多嘢聽。 喂，好啊，多謝。喂，答答話 Jackie Chan 先啦，晏晝咧就問我張相點樣影嘅，嘥少時間，因為我影縮時相啫嘛。 咩嚟 㗎？但我晏晝咧我就縮 時相。 縮時咧就即係 time lapse 啊！哦 ，time lapse 係 就係咁嘅，唔知係咪同一個 Jackie Chan 咧？嗱、就係咁啫嘛。係咁啊，叫佢嘥少時間講，其實冇啊。我經過條天橋咧，我見到嗰個位置有幾正宗，啲雲就行得好快咧。咁啊，劈低部機咧就夠縮時啫嘛。咁你最緊要光圈咧要 fix 咗咯。如果用、iPhone 嘅話咧，你撳實佢就 lock 住個光圈噶啦。係 咩？ 咁咧，唔係我諗 Android 都有嘅，但我唔識用，講唔到俾你聽啦。咁你要個光圈 lock 住咗咧，佢變化先明顯嘅。哦、如果唔係咧，光變化，你個機個光圈又變化咧， 就唔明 顯。咁就又光暗，又光暗咯。咁、哦、但係而家就嚟得好自然，啲雲就 fix 都係咁光嘅。係咁啊，簡單解釋咗縮相點樣影啦。 好啊， 係咯，即係其實而家電話咧個 quality 咁高咧，即係直接令到我。對影相嗰個興趣更加大咗，咁、所以其實 我早排都拍影咗， 哇好靚啊，係啊， 呢、這個 俾觀眾睇下， 係啦，你披嚟睇啊， 睇先邊條長啲咧？呢、這個 好靚喎，係喎、 啊，啲其實咧而家香港近來咧啲天氣咁反覆咧，其實影相幾開心。幾靚啊個天啊，係咯，喂咁所以咧，即係鼓勵一下啲朋友啦，即係你差唔多時間啦， 嗯， 即係嗰啲興趣嘅嘢咧，即係尤其是你作為家長咧，即係唔好咩都為一碗飯咯，即係嗱，我相信唔係人人都係冇錢開飯嘅，即係專登講俾啲唔係即係爭碗飯就死得嗰啲饑荒人士啦，咁譬如你貧窮都有方法，你攞綜援你咪可以玩到單車咯， 嗯。 即係冇話攞綜援唔可以踩單車。 冇好乜嘢嗱，單車呢樣嘢好乜嘢嘅 level 嘅人都玩到嘅。係、係啊，你係啊，唔使一定話有錢人玩嘅。係啊， 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加埋我哋頭先講嗰啲對政府嘅陰謀論咧，或者我對政府嘅睇法咧，即係如果你甘心一世都做一隻棋子人雲亦雲嘅電視講咩你就做咩，肥媽叫你食咩你食咩嘅話咧，你係做人係完全冇意思嘅。你同做只青蛙冇分別嘅，衰過、青蛙短命啲，冇咁辛苦。 嗯、 人條命好長嘅，而家香港醫療嘅系統咧，service 方面咧做得唔錯嘅，你可以90歲嘅。但你有冇諗過你喺醫院，可能你60幾歲已經入醫院，你嘔到90歲有咩意思咧？ 嗰啲長命百歲、百病纏身嗰啲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覺得，一旦你發覺自己有興趣。你不妨好投入去做。 哇！你講呢樣嘢，呢排無線咪成日做咩長命102歲嘅？我有睇噶。 講咩？ 講啲老人家即係點樣退休安老嗰啲咧？佢有講日本啦、台灣啦、新加坡啦同香港啦。香港即係一個地獄嚟嘅，啲老人家入咗老人院之後。我睇佢新加坡啊、台灣啊、日本嗰啲咧，即係 都開心啲嘅。 啲 阿婆阿伯嗰啲咧，你睇佢個樣嗰個個表情係好唔同嘅，開心嘅，堅抽開心，真係度假咁樣去玩。 嗰啲從業員係有同理心噶嘛？ 係啊，佢哋即係好 OK 啦，睇落去，即係佢個樣 當份工。 香港當份工同埋個工資同埋工時係唔合理嘅。咁、你嗰啲做嘢嗰啲系啦，咁你系份工唔開心嘅。 佢、有啲喺嗰邊嘅阿婆阿伯咧，其實喺香港特登就即係將過去嗰邊退休安即係養老啦。咁佢又講過話，香港其實睇過根本兩樣嘢。香港嗰啲入到老人院，最緊要係咩唔同咧？全部都係醫院味、消毒啊、漂白水，佢會入去 驚 咩 啊嘛？ 入到去根本已經係好 喺醫院嘅 feel 啦， 好唔～舒服噶嗰樣， 同埋咧，佢全部都用光管噶，唔知點解，好似殯儀館咁噶，即係職業先收咧，你未死就感受殯儀館先咯，即係佢唔會用黃燈噶啦，有冇留意啊？即係用黃燈令到人壓力冇咁大噶嘛， 係太光咧， 係佢我用白光管啊，仲要衰到， 仲要渣世 界麻雀館同呢個殯儀館先用白光管嘅啫嘛，唔係其實白光同黃光管冇分別嘅價錢。 哦， 係 咩？ 唔係度度都唔係間間都得買咁解嘅，係咯。咁而家 LED 啊好多色揀啦，又唔係 excuse 嚟嘅，咁啊想你唔開心嘅其實 係。咁想你唔？ 同埋你香港嘅照明咧，講起阿猛啊，係咪嗰啲決策人全部都色盲嘅咧？維園啱啱裝修完好靚嘅，而家咪曾經有一排咪好興用啲燈咧反光兜， 哦係啊，射翻落去反翻落去啊嘛。 曾經維園啱啱裝修完好靚嘅，屌！但係你個 maintenance 咧個。燈膽換咗咧，咩色你都唔理喎、一個白一個黃一個白一個黃，一個閃一個唔閃。屌、你不知所謂，即 係 唔係淨係圍院？我覺得香港多數地方都係咁啊，公家地方咧。屌、你身光頸靚嘅話，自己都撚多 GDP。屌你呢少少嘢你都完全唔肯理。 梗係啦，因為換燈膽嗰個係。佢 運係 啦，升高幾力嗰個係啦，揾最低公司嗰、那個，佢就日頭見到啊呢、這個燈膽啱裝就裝落，佢唔會著嚟睇下咩顏色噶嘛。 唉，仆街！ 換個新燈膽落去啦，唔會睇。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覺得人嘅興趣係幾咁重要。 唔係你俾個機會佢，我哋係咪其實講錯咗佢咧？我哋指正咗佢太早，有可能咧。佢就話：其實咧，我哋諗住轉色，咁要等其他嗰啲燒埋咧，一逐陸會陸續陸續會換翻第二隻顏色。 有 長 命咁點算啊？燒極都燒唔到， 永遠咧三年後都仲一眼係嗰啲色嘅話，爭一陣。 咁所以咧，即係差唔多啦，咁啊，咁咪做翻總結啦。即係覺得叫得你上嚟咧，即係覺得你對自己興趣投入，肯花精神，即係嗰樣嘢係擺翻喺自己塊面度啊！即係做人，你有冇感染力？有冇光彩？有冇自信？好多時都係嚟自你對你自己負責嘅嘢啫嘛。咁如果你做人咩都得過且過嘅，嘢咁你收尾啦。 即係最怕係而家即係有氣有力，乜都唔玩唔試咧，老咗你諗翻就點解我嗰時唔踩單車咧？我乜都唔做， 同埋 好多後悔咯。會 同埋最慘咧，即係講實際啲啊！嗱，頭先講嗰啲咧，即係係好宏大嘅一個事業嚟嘅。即係你唔好話，即係講到事業，人就諗誒同錢有關，其實唔關事嘅。錢以外，你仲有 夢想 嘅，有個榮辱。 但香港好少人講夢想。 咁但係一旦你冇嘅時候咧，你冇咪冇咯，關個社會咩事啫？我咁講一定關事，因為你冇經歷過呢啲過程，你自然唔識欣賞人哋經歷過的過程，你付出幾多嘅時候，所以一出到嚟乜都屌咯。乜都鬧，乜都唔，佢唔識欣賞，唔識尊重人嘅時候，個社會咪咁咯。做乜都錯嘅人哋，自己做乜都啱嘅。咁你個問題 啊？香港個個都係，當你成功咗或者你做到啲咩嘢， 就一齊去啦。 佢淨係會覺得，屌佢咩好彩，佢咩即係先至咩做到啫。佢係淨係諗呢啲 嘅。嗱呢個就叫負面。 佢唔會諗點解佢做到，點解我自己做唔到咧？咁你不如諗下點解自己做唔到好 啊？因為唔會付出咯，唔係即係你講一種咧， 唔止啊，佢唔付出啦，唔付出啦，或者佢佢睇嗰個方面或者做嗰方面都唔同啦，嚇，即係有好多原因嘅。 另外一種善良啲咧，就唔係阿瑤講嗰種啦，就好似你親戚咁啦，即係你未成功要乜都秒，成功咗之後變面嘅。你而家見到咧，有啲地方咧。拆先要有人去欣賞嗰啲人 啊，係啊，唔拆冇人理嘅， 哭喪啊！喂，平時一路都喺度幾廿年，屹立咗幾廿年，你睇都唔睇嘅， 成百年 係 啊。 咁但係人哋就嚟有拆咧，你咪就係俾嗰啲傳媒牽住個鼻走咯。嗰本即係嗰個網站唔講，你啲人好似唔知道咁嘅。你自己 explore 噶嘛啲嘢，你香港有啲咩，曾經擁有啲咩， 你不單止唔學習，你仲要哭喪，你真係呢啲叫做消費，即係你唔死你唔走出嚟攞光環，哎呀我都保育㗎咁樣，屌平時唔撚見你保， 係啊係係， 同埋成日將自己啲説話擺落人哋度。即係最好笑就係咧，我都有講過，講俾你聽，就我訪問一個整整龍嘅阿叔咧，咁咧原來之前有 N 咁多文青咧走去訪問佢嘅，又係問佢啊，你整整龍係咪為咗咧承擔嗰、那個嗰、那個傳統嘅工藝啊，成嘅 唔關事，我賺錢 窮啊，咁走 啊，係啊係啊，賺錢係啊，我賺錢 有錢，我使乜做呢啲啊？你唔好成日將啲嘢攞翻口先得㗎嘛，係 啊係啊， 即係其實係又係咁樣咯。 我又好哪怕身邊或者有啲其他人，即係你把尺同我把尺唔同，咁你點解用你把尺去度我咧？ 係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嘅價值觀係高好多，你覺得你嗰樣嘢即係。唔使你教咯，好多嘢都 冇錯， 即係人人把尺都唔 同。即係呢個咪就係尊重人哋咯，即 係大家互相尊 重。我唔食飯，你唔好俾我啊！我唔想嘥，你夾硬要俾我。 我 食 嘅 喎， 你唔 食糖，我食，所以你一定應該要食噶，因為係 normal 嘅食飯，你一定要嘅，咁係嘛？ 唔係即係咪我咪就話呢個係尊唔尊重嘅問題咯。咁你要識得尊重人，你首先要自己有經歷，你首先要自己要度過嗰啲嘢。你做人先有個 reference， 你知道哇，其實佢都唔簡單㗎，佢做呢樣嘢，因為我都做呢樣嘢，都生哇有隻腳又亂針又剩，哇我有 respect 嗰度，有彈琴彈到咬斷咗隻手啊咁樣。 但係冇人知咧， 唔係即係嗱呢樣嘢，我哋互相之間，即係我有咁嘅經歷嘅時候，咁你做人嗰個咪大量啲，同埋你會識嘢啲咯。但係而家啲人又唔撚識嘢，乜都彈。 系啊，弹咗先系啊， 出到嚟即系总之佢唔出名，乜都弹啊！一上完无线就变咗第二个人噶啦，仲要指定系上无线咯。所以而家啲乐队又好，我识啲 friend 咧，扑街咁都要扑去无线上一上镜嘅，咁咧就觉得咧自己升咗咧，出到又可以搵到钱啦。但系你咧个识飞，你未上个无线，你都冇用噶。 啊系嘛？ 啲人就话：，屌都唔识嘅，好明显噶，真系。你见到啲人话而家新歌都唔好听嘅，我点解唔好听啊？你听过咩？屌都唔识嘅。喂，屌你唔識同埋你唔 好 聽嘅兩 樣 嘢， 係啊係，唔識唔代表一定唔好聽嘅。 即係個社會而家就係 唔識都可以好聽 嘅。 係 咯，就算你未聽過啊嘛，你聽過先話得唔得啫？係係，咁又冇噶嘛，就係咁樣啦。我都係發牢騷啫 ，sorry。即係實在好唔對路啊！而家實在。OK 嗱，阿 Jackie Chan 好靚，唔知係咪講幅頭先阿姚嗰個 嗰個 video 幾靚？冇錯。好啦，差唔多啦，喂，唔阻你太耐，因为 overrun 咗都几多，三个钟我哋有冇讲咗？ 半人留人生难磨难磨得过且过 ，Angel Louis Black Tar 好认同大家讲有啲人成日唔抵得人哋有中意嘅事去做。而又唔尊重別人哋嘅事 ，black 柒同埋啲人以为样样嘢都有 shortcut， 人哋最后付出咗几多嘢又唔会谂下。 冇错，呢、這个就系写照啦。OK， 咁嗱，如果大家都认同系咁嘅时候咧，即系你都要自己开始改变先得咯。 系啊， 即系你明冇用。 我成日都话其实好多人唔系，唔好话其他人投诉啊。有時甚至乎我附近嘅人啲朋友，佢哋投诉其他嘢，咁我都会话喂，我系中立嘅。 系。 有時唔好投訴，我話你做好自己先啦，做好自己咪得咯，係啊，咁樣咯，做好咗自己先，唔好成日淨係負面，即係投訴其他外，即係向外投訴，係咁樣咯。 咁我有啲嘢真係要投訴。 有啲係嘅，但係真係，但係嗰人係唔係都中意嘅嘛？ 老人院收冷氣費唔開冷氣 ，Jackie Chan 但好聽，留人生人之患，好為人師。 哦，好深啊！你知唔知 唔知 道，对唔住啊！即系我哋系啦，呢位朋友咧都教识咗好多次文言文，尤其是 好多次 文言文好难理解嘅，因为系最精髓嘅广东话就系、是、short form 三字三字三字，但可惜我唔明白，即系唔好意思。喂，咁咧差唔多啦， 好 咁咪多谢你哋上嚟呢度吹水啦，因为其实我都想揾你，但我之前又唔得闲啦，又成日搬地方啦。咁不如下次我哋真系认真预备一下啲童年嘅 系啊，好啊。 嘅美食，你知道邊個地方買到啊？咁樣，因為我同阿 Brian 就好開心嘅，即係傾親啲嘢，都唔驚冇嘢傾嘅。咁同阿姚，但係又係嘅，即係 唔夠時間 嘅。係啊，冇錯啦。喂，咁啊，不如下次試下早一個鐘開始啊，咁 咪可 以夜啲。 可以啊，好啊。 好啦，喂，咁多謝多謝多謝，多謝翻啊，有幾位朋友 sponsor 啦，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啲嘉賓你唔擔心我會虐待佢，佢中意飲乜都俾佢飲，有酒飲嘅其實都，但係你要揸車啊嘛， 係揸車 係，係啦，咁所以咧 希望下次短期又搵翻你哋上嚟再倾下第二个 topic。不过今次我哋有部署啲啦，讲鬼故事讲得认真啲， 系好 嘛？讲嘢食啊嗰样，好啦，拜拜。喂，多谢姚分享嘅印度嗰啲嘢，因为大开耳界。OK， 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 印度啲单。